哇，太多嘢整赶唔切添。喂，今日呢你大家都见到呢有个 live 呢，除咗 YouTube 之外呢就 Facebook 都仲有嘅，唔知大家见唔见到呢 ?YouTube 嗰边有冇人留言呢 ?YouTube 好似唔系好觉喎。暂时 YouTube 呢就得十几个人。咁呢 Facebook 呢就好似多少少吓。咁又唔知会唔会抢慢呢哦 ,YouTube 都多啲人嘅。好，等我整一个正常啲 effect 先。会唔整 effect 会好啲呢呢、這个啊。喂 ,hello,Facebook。呢个系做乜嘅呢哇几低能喎 ,Stranger Thing。我瞅呢个啦。哦，呢隻叫啊 Duck Duck。OK。咁佢只喺上面嘅就呢度。好似唔得㗎喎，由得佢啦。喂 ,Hello! 今日有少少唔对嘴呀、啊。我啱试咗对嘴，而家又唔对嘴，真係点算呢？都同个网路有关㗎喇，我諗。好啦，变返 normal 啦。唔对嘴成点呢我听听先。唔係呀我见到好对嘴喎。可能是你嘅问题喎。因为我都係 loop 返转头睇嘅。咦两边个嗱，陶小明如果十分无聊聊咧，你就可以唔睇嘅，因为真系实在几无聊嘅。因为有好多节目好唔无聊噶嘛，你知啦，系咪？咁我纯粹咧，平时啊 YouTube 嗰啲我招呼嗰边嘅啫，今次咧呢边咧我就试下考虑紧咧，即系将来会唔会完全用翻 Facebook 咧？因为我觉得 YouTube 越嚟越唔对路啦。是不是很衰呢啲朋友成日话好心你唔好成日都讲客啦因为熟嗰啲我就会咁讲嘅因为听就听唔听就唔听㗎啦咁讲嘅都唔会导致佢听唔听嘅。咁只要有啲无端端路过入咗嚟嗰啲呢就真係 sorry 啦你真係觉得有啲无聊啊或者唔知道讲乜呢就悭返你少时间 ,ok? 哇今日 Siri 完全罢工喎、哦，岳陶瑶嗰个完全唔读喎，因为冇嘢读啦，定系？ 哦。 Hello。系咯，几押韵喎、啊，你又。Hello， 大金冇你好啊，喂 ，Hello 啊 ，Ultraman。系啊，因为因为我好耐冇试过面书嗰边做 live 啦，因为咧早排。即係我覺得而家都豁出去啦早排呢貪少少 Facebook 唔係 YouTube 嘅利潤呢因為佢個個月都分少少錢俾我嘅咁今個月最新數字呢就係$40咁樣嘩真係多謝曬$40係咪咁呢所以覺得唉不如即係唔使咁簡單因為我覺得呢如果在 Facebook 嗰度做呢就唔使搞咁多嘢嘅但係 Facebook 我想知而家大家嗰個聲呢同埋YouTube 嗰個聲呢點樣比較呢或者係咪有一邊聲即係聲嘴啲一邊唔聲嘴呢因為而家啲觀眾要求好高㗎嘛有啲唔聲嘴都叫你收皮㗎嘛即係我見識過啦呢啲咁樣。雖然大家就話唔使理佢㗎但你唔理佢都存在㗎嘛問題係咪咁同埋呢個亦都唔係藉口嚟嘅唔通你唔收錢你就可以唔聲嘴又蒙查查咁佢可以唔睇但佢又要睇嘅時候 咁作出啲要求咧，作為我都係一個鼓勵嚟嘅。唔記得攞嚟飲添。啊！大家一定笑我咧，又帮衬呢个金拱门嘅奶茶，因为咧嗰茶餐厅嘅奶茶我顶唔顺啊，太浓啦，浓到心都嗌埋。咁今日有咩话题咧？咁当然有啲新嚟嗰啲朋友咧，即系或者路过嗰啲咧，即系唔使点样付出感情嗰啲咧，就听到你唔知讲咩咧就走噶啦。咁啊，即系 Facebook 有到就冇乜 commitment 嘅，即系路过有时。即係我知道有啲人日日都黐住個 Facebook 咧，就手指喺度捽捽捽捽捽，咁一有 notification 咧，即刻撳落去嘅，都未睇個 notification 係講乜咧，或者你中唔中意嗰個人，或者你中唔中伏都撳咗佢嘅，因為事實上咧又亦都冇咩損失嘅。咁咧，但係咧 ，suppose 咧就 Facebook 會多人入嚟啲嘅，因為佢唔覺意撳咗噶嘛會。咁但係 YouTube 咧就專登揾入嚟嘅，個分別咧就係、是。Facebook 可以睇嘅無線咁啦，即係大氣電波撳著佢有咪撳入嚟睇囉。但係 YouTube 呢就好唔同嘅。咁呢我一見到個現象呢，咁我分析少少先，即係扮專家啦。雖然我唔係專家，但係我都有經驗嘅。嗱 ,YouTube 有57個 watching, 咁呢 Facebook 呢得28個。咁即係證明呢，即係會聽我講嘢嗰啲人呢，即係聽我狗吹嘅人呢，即係都係專登入嚟喎，應該係可喜可賀喎呢、這個。即係多謝大家先。咁呢我係俾唔到 like 你嘅，咁呢你可以俾返 like 我嘅。咁好 like YouTube 嗰啲朋友啦。咁 Facebook 呢都多謝嘅，因為 Facebook 呢我而家見到入咗嚟嗰啲呢，我係咪見唔到佢嘅其實。我想知係咪見唔到佢嘅呢，見唔到係邊個嚟嘅呢，分葉嗱起碼未見過啦，小飲為妙，多謝你關心。咁我都唔算飲得多，而家飲咖啡多啲嘅。因為呢夜晚，因為今日夜晚到呢個 moment 呢個體力有少少下降。咁你開得咪呢，你唔可以死蟹咁樣獻世㗎嘛，係咪？咁呢我想谷到自己 hyper 少少呢，令到大家相對多少少娛樂性咁解嘅啫。咁多謝你關心先。咁今日專登飛咗發嚟開咪㗎，都認真㗎我都。咁呢我會講下呢幾日嘅行程啦，即係啱啱過去當然就同你冇乜關嘅。咁但係呢作為我啲聽眾呢聽聞呢就有時候講啲行即係日志啊行程啊啲見聞啊，我諗都有少部分人鍾意聽嘅。因為我知道網路世界呢即係多數嘅朋友鍾意聽花生啊，即係唔係花生台啊，即係聽嗰啲幸災樂禍啊，鬼打鬼啊，鬧交啊，講是非啊，講人壞話啊，講秘密啊，各樣就最受歡迎嘅。即係呢個冇道德審判先，首先。原因就係呢個係一個 figure 嚟嘅，即係我見到㗎嘛，大佬我講啲咩話題，出啲咩標題，事實上嗰個反差就超級強嘅，咁內容先係其次喎，我覺得。咁啊，頭先招呼緊你哋嘅時候呢，我就唔係好上心，因為我兩邊要兼顧。咁啊 ,Ultraman, Hello, 阿 May, 阿 May 好耐冇見喎，你冇搵緊工呢 ,Hello, 熊仔 ,Hills 老寶同埋 What is Zero,係咯，好快呢個禮拜，尤其是我覺得更加快，因為呢玩即快活快活就係咁解啦，即係你覺得好開心嘅時間就快啲喎，真係即係好快咁樣生活咁樣，就係、是、啲生活覺得快就叫快活啦。咁所以真係同埋我好耐冇真係去過專登放假去玩啦，即係話就話去見一啲朋友，即係當地有啲香港人去咗泰國嘅朋友，咁我見到一個啫，只係咁本來諗住見好多嘅，因為我個朋友呢喺即係我中學同學呢喺嗰邊買咗樓喎。咁呢另外一個呢就每逢放假亦都喺泰國嘅。佢一年佢可能有40日假，咁有冇咁多，有40日有冇呢，冇喎。係大概啦，有40日假，我相信佢超過40日，我相信佢一定會超過30日喺泰國嘅。咁我同呢兩個人去呢係咪應該知道好多泰國嘅路先。咁於是乎呢綜合佢哋而言呢，咁我都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Xuân Lan xe cẩu sập lột ép tiết quả miệng chất kỳ hổ chỉ tử cao quán gì đại lý tham trợ hổ ó mấy thứ sợ lột sập xe xe sai xanh chó ngoài trần ai cái mình đây chờ như câu hổ xì chứ tàn la cha xíu xíu ạc chôn mạng sơ cáo sập lột ngoài chí phá nhị giáo xin khi mình thầy ép bi tôi chơi chắc mà xích em bi tăng màu xích nhìn trên Facebook sinh hoạt thông bộ YouTube đâu bất thông bộ Parents Hello, quán nguyện phân lại lắm. Market ổ bạc FB chuyển phân cho YouTube. Chẳng ngoài chẳng, ngó lãng biên đô hơi cho mày thấy. Ultraman sâu cấu sập lột ngó đô hài thấy. Y, T, bấy cao hổ. Sáu kê thái châu xuyên hình một hộp dùng hỏi dì thang. FB, sáu kê xích cho châu thuyền làm. Cứ chào nhập, phụ sang khoang hải, tham trưởng hổ. Đại ca hổ, mấy rinh hổ, Susan. Hỏi tham trưởng. 阿 May 揾到工啊，恭喜你先。咁咧，同埋其實咧，即係我個人好，即係好可能係真係好小氣啦，所謂。即係有啲人話我連個聲都唔升，又話人哋收錢咁樣。我嗱，我老實講，唔係收你錢，係你自發地 sponsor 我繼續持續我買下架撐，同埋我啲基本嘅用費啊，即係例如電費嗰啲啫。即係嗰啲人咧，我又係一句。即係你唔聽咪撚聽，即係唔好咁多嘢講。咁咧，如果你仲係講埋呢啲咁嘅廢話咧，即係話啲聲又拆啊拆，又話自己專業啊 ，OK， 我接受其實，因為我成日即係牙刷刷咁樣覺得自己做咗咁多年音響咧，竟然咧 YouTube 都拆係好可恥嘅，真係堅係嘅。但係問題好無奈地咧，因為得我一條友，我係 mon 唔到，我唔可以 mon 住我自己講乜噶嘛，因為我會 delay 咗再聽翻落，我講唔到嘢嘅。兼夾咧。我就咁聽佢自己講嘢咧，我就唔使做節目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就係、是、我即係、就是、我，所以要問大家個意見咯。譬如邊度細聲啲，譬如 YouTube 夠唔夠聲咧？嗱，我而家睇表咧，係 OK 嘅，啱啱貼住細少少。咁我而家校翻大，因為上次有嘉賓咧，可能互相有個作用咧，就好亢奮嘅時候咧，就嗌爆個麥。咁兼夾咧，上次中伏嘅原因咧。就我轉咗個新嘅 OS， 咁佢將我呢個 OBS 嗰個 parameter 全部歸返零，咁呢嗰個 audio 嘅個 property 嘅 gain 啊，唔係個 audio 嘅 property 呢，我係校到 300% 嘅，咁就變咗零喎，咁就即係少咗三分二嘅聲，咁我係咁扭個扭到盡呢，咁就拆咗囉，就係、是、咁簡單啦。今次呢我估應該冇拆嘅，大家要俾啲意見囉，因為我真係冇人幫我手摸住個聲咁樣，所以好頭痛啊！同埋我 day one 搞 stage two radio 嘅時候咧，我就即係開頭個設定咧，就係我負責推咪，咁啊請啲嘉賓上嚟做 radio 嘅 show， 咁後期演變到咧，佢哋又唔上嚟啦，咁咧就自己錄啲 audio 俾我，咁所以當時亦都係做唔到 live 嘅。咁但係開頭個設定就係我希望摸住個聲。即係唔可以衰嘅嘛，條聲衰咗，即係聽得好辛苦。即係我作為一個聽眾咧，我都覺得聽人哋條拆聲係好辛苦嘅。咁於是乎，至到今時今日咧，解決唔到個問題咧，就係冇一個人幫手喺度摸住個聲。咁所以呢個好抱歉嘅。咁即係如果太多人投訴或者太有問題嘅話咧，我都要諗個辦法解決，又或者唔做嘅啫。即係我都冇第三條路啦。咁如果有咧，大家有啲高人咧，尤其是齋屌嗰啲咧，麻煩你啊，俾個。意見我睇下我點樣可以解決到。咁有人呢嗰、那個齋屌嗰個呢就話你教你一條橋啊，你去花生台嗰度搵個僆幫你推咪咪得囉。老實講，花生台嗰啲僆又唔係我點嘅。咁人哋有個理念先要會幫花生台手㗎嘛，同埋花生台有錢出俾佢㗎嘛。咁我呢就好難每日都出一個錢俾人嘅。原因就係、是、又係嗰句啦，即係我自己付出嘅就好閒嘅，即係我自己時間㗎嘛。但你要額外俾錢請個人返嚟呢，即係如果嗰人係老友記拍心口，我覺得即係佢 enjoy 啦，當然咁，但係佢人哋都有佢自己嘅工作。咁我如果我俾咗錢，車腳都唔夠啦，呢度咁遠，我喺筲箕灣，咁同埋俾得多，我又自己可能我自己都唔係咁穩定嘅收入，但係俾得少，我又覺得唔過意唔去，我又唔可以用一啲政治理念啊，一個充滿光環嘅一個理想嚟令到啲僆咧就好想幫我手推咪噶嘛，即係我做唔到呢樣嘢。咁所以呢個問題呢暫時我都唔知點樣解決，咁盡量就靠大家去話俾我聽拆唔拆，起碼係咁，咁我及快啲你哋留言呢，咁可能會改善到多啲嘅。咁大家千祈唔好呢即係覺得 拆，唔好意思，唔出声啊，即系唔好以为我专登啊，我唔会专登拆噶，我会专登黑啲嘅就只会 ，OK？ 咁麻烦大家就帮下手睇睇或者听听条声，咁够唔够声？咁我可以自己靠你哋嗰个 judgement 去再 adjust 翻个声咧，就会改善到噶啦。 Permitil 系女探长，啱啱系飞时不四下之后即刻躝过嚟。W L N G L L 今晚无嘉宾。 系啦，梗系啦。 Rotis Zero 忽然大声咗。 哦，因为我领大声咗。 正好多。Meeting 全开，探长 Per Michael 咁大声，冇问题。 Thank you。 窗外正，要注慢啲。F B 有落对。 嗱，飞。 喂 ，Thank you， 又喺度赞助啦，多谢你。 感恩节快乐。感谢大家有机会相遇。 系感恩节啊，我哋好似唔系好濑呢个节噶，因为以我所知咧，加拿大感恩节咧同埋美国嘅感恩节咧个典故都唔同嘅。我都系唔知听其他啲网台讲啊，即系话唔知听咩咩人讲咧。因为有个感恩节咧好乸渣嘅，即系系咁怼冧嗰啲红番之后咧，但系有一次唔知点解个红番救咗佢唔怼冧佢咧，就变咗感恩节咯。即系嗰啲，即系好荒谬，我觉得有啲鬼佬真系，即系佢哋呢种逻辑咧，即系话咧杀你全家灭门咧，逃到嚟香港啲人仲要感谢党嗰啲咧，我都唔明点解，都系一样咁乸渣。 刘人生感恩到尽命，笑九十六 ，Auto Lens 好好多 ，Raymond Leon Hi， 我有朝五点几出门口。在屋企附近好似见到你， 十 三狂感恩 Ultraman 窗外赠，而家 FB 都唔拆星。 哦 ，thank you 啦 ，FB 咧喺呢啲咁好嘅环境咧，所谓好咧就系呢度成个 area 成个单位成层楼都冇人开紧工啊，因为平时我日头翻嚟做嘢咧，有印刷厂啦、打桩咁啦，隔篱咧平时有人练拳咧去打嗰啲。即係嗰啲咧嘈到咧 ，plak plak 又係好嘈嘅。咁隔離又有人喺度焚機啊，咁樣耐唔耐咧好多噪音嘅。但係今日咧呢度靜如深海啊，完全係冇曬聲，冷氣都唔係特別大聲，可能因為天氣涼咗啦。咁於是乎咧，我而家就咩都冇用到，我淨用 Facebook 本身個內置麥嘅，即係我 Facebook 冇插嘢，淨係插咗個電啫。但係以前我喺另外一處咧，我就要插好多嘢先至。聽到我講乜嘅，因為嗰陣時咧需要招呼到個嘉賓喺側邊咧，咁就所以變咗嗰個機位又遠咗少少，咁所以咧就好難收得一個好嘅聲嘅。咁今時今日咧，最好嘅地方咧就係我地方近同埋地方靜，咁變咗同埋我前面有個電腦咧有一個平板咧咁樣兜住啲聲咧，就喺呢度個共鳴咧，於是乎令到 iPhone 嗰個收音啊特別好嘅。咁至於呢個麥點解會唔 sync 咧，就因為个电脑 system 啦，同埋嗰个 OBS 嗰个 app 唔系好专业啦，同埋因为本身嗰个电脑运算紧几多嘢咧都关事嘅，因为佢始终唔系一个 professional app。咁于是乎啦，我又小气又要编嗰啲人师咯。咁佢话：屌你唔好赖用啲咩 app 啊，人哋用 OBS 又冇事，得你有事。喂，咁我真系解释唔到喎呢样嘢，即系可能我唔识用啦，真系。咁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咁难受咧，即系又同你讲啊，因为每次咧我都系七个至九个已经升咗七至九个 haters 咧，就每次咧都 unlike 个YouTube 嘅，咁啊麻烦你出声出嚟同我框框啦，不如，即系你不如你教我点样整到唔拆声啊？咁所以即系嗰啲人好得意嘅，即系废到一个点咧，就系、是、现场系唔敢嚟挑机，之后咧多多嘢讲，几日日咁样咧，即系我见一镬就屌一镬嘅呢啲，即系话你知，即系我唔会唔理你嘅，即系因为我对每个我嘅听众咧，我都一定要坚持要出翻佢哋嘅意见嘅。咁包括一啲 haters 嘅意見，我想聽翻嘅，因為 haters 嘅意見咧，佢唔係全部廢嘅，我認為即係廢極咧都有四成係真嘅。如果唔係，冇機會入你噶嘛，係咪？即係話聲刷又入你啦，你個節目唔夠人哋 pro， 又要人哋俾錢啦。我冇要你俾錢啦，我要自愿，你覺得值得支持先至 sponsor 啊。我始終我用 sponsor， 我唔用課金，我唔用捐錢，因為我唔需要呢兩樣嘢。OK。咁呢就我希望呢你 live 咁樣同我框一框，即係講出你嘅不滿，或者我解釋俾你聽我點解令到你不滿都好啊。咁就嘥睇下時間招呼呢啲呢，又對平時成日聽我節目嘅人有少少唔公平嘅，實在即係諗到呢一點呢，我就要讀埋呢個留言呢，我就同大家講下我嘅行程啦。之前 Alice Chinghai 探長 Stephen McCorhey 探长，澳门民选议员苏家豪可能 又被人 Q 啲 DQ 啊，系啊。 哎 ，Pyron Su， 探长出唔出 iPhone X 啊？ 系啊，通常呢啲 iPhone X 啊，即系一出新电话，我唔会同啲人一齐癫嘅，因为炒嗰、那个即系我唔想助长嗰个炒风啦。咁啊，抽到咪抽，抽唔到咪唔抽咯，即系随缘啦。因为今时今日 iPhone 7 Plus 咧，对我嚟讲咧。我已經覺得好滿足㗎啦，即係就算呢個世界突然間停頓咧，繼續用 iPhone 6、iPhone 7 Plus 咧，我已經好滿足，我已經夠用有突。但只不過早排試過個 Note 8咧，我個人認為 Note 8係影啲相同埋 video 都靚啲嘅，霎眼嬌啦可能要話，因為咧我就係我冇聞到相，一聞相嘅時候咧，好似 iPhone 7 Plus 靚過8咯，但就咁及咧，即係個 contrast 啊，同埋嗰個感染力咧，睇落去幅相咧。就我覺得 Note 8真係幾勁，真係超級唔錯，即係令到我覺得，即係不嬲都歧視嗰個牌子嘅嘢啦。但係今時今日可能佢都有所成啦。喺嗰 part 嚟講，那個 OS 咧完全係冇賺過啊！即係你叫我就算再靚過 iPhone 10，即係 Note 8靚 iPhone 10嘅相機咧，靚25% 之內咧，我都唔會動用嘅，因為 Android 個 OS 我覺得真係有好多問題。而大家用慣咗就算咁解，係成晚都唔記得招呼、Facebook 嘅朋友添。 Nike 聲 Hello Support， 留人生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崖岸，不離當處常湛然。 哇！你又嚟啦，我都唔知道你講乜，不過嘗試下去了解一下先。不可毀，不可讚，你講緊邊個 topic？ 我可能會明白啲。你連啲 topic 都唔講咧。咁我就真係唔知你講乜，你係咪講關於嗰啲 haters 嗰啲問題呢？我估係啦，幫我幫我讚，咁係咩意思呢？體弱虛空勿岸，勿崖岸，真係唔明啊，真係智慧有限啊，讀得書少，真係噏中都係撞彩嘅啫，老實講。OK， 咁我睇下Facebook 嘅朋友先有咩讲呢？哇 ，Facebook 好似唔可以直睇落去嗰啲留言系咪咧？哎呀，我净系见到几个咋，定系冇人留言咧？死啦，咁咪好蚀桌咯 ，Facebook。吓，妖连个 pad 都坏埋，冇电，等阵先换咗电先。喂，有冇人话俾我听咧 ？YouTube 唔系 Facebook 嗰啲留言可唔可以好似YouTube 咁样一路读落去嘅咧？我一见到就好似唔得喎。好，等我入咗去，即系当咗呢个系一个 open 咗呢个 video 先，可能得噶。 喂，有冇人话俾我听咧 ？YouTube 唔系 Facebook 嗰啲留言可唔可以好似？ 哦，得啊，真系成功咗啦！但系我而家试下先，点解会有两个 share 嘅？边个 share 咧？究竟？哇！呢度都多留言嘅，弊啦，咁点算咧？即系净系读留言都读到天光喎。试下先。 Chun Liang Peng, Nancy Liang, some other people joined. L F Chen, L F Chen 留言 ，like, pin comment, manage. L F Chen, L F Chen, F B life.淺膚色的拍手手勢， 哇死啦 ！Pin comment manage 蕭志榮 ，Hello 蕭志榮，好似冇喺嗰邊喎。 Like pin comment manage five line 停咗，哇呢邊都唔係好掂喎，呢邊要人口讀先得喎。阿芬葉咧，從來未見過你。VV 咧就我喺 Facebook 都見到留言嘅，不過咧你好似唔聽 live 嘅喎。咁而家係咪因為順手入咗嚟咧？請問咁啊？仲有啊 ，LF Chan 留言系咩意思啊？仲有啊 ，Gladys 啦 ，Hello， 第一次喺东大街见到探长啊，我冇同你打招呼啊，因为我见到有个女士好似俾你啤住咁样，我好似同佢打咗招呼，系咪你咧？ 相就唔認得啦，好似有啲出入咁。咁當然啦，吳偉康叫唔夠理佢啦。美國係血腥嘅，哦係啊，冇錯，嗰、那個感恩節係真係好好笑喎，我覺得。咁你可唔可以有朋友具體咁講俾我聽，美國嗰個感恩節同加拿大嗰個感恩節有咩唔同呢？Solomon 話今日有啲疲態，的確係，因為今日咧全日都喺街度遊走。Facebook 效果好啲係咪？有人話真係唔奇啊！睇先，仲有邊個？Alex O 話 ：You look very slim now， slim 咗啲啦，都未去到我30歲嘅時候嗰個體重。我目標咧就係1992年啊嘛，即係上次我出咗一條片，我嘅目標就係咁樣。咁都唔係差好多，爭10幾磅嘅啫。咁但係咧，講首先未讀曬呢邊呢啲朋友咧，我想講下我冇咗個肚腩同埋大部分脂肪咧。最明顯就是游水，因為我今年第一次落水呢，嗰陣時未減磅嘅，就 OK 啦，正常啦。咁前幾日去泰國游水呢，咁、那個岸嗰度熱㗎嘛，因為曬住一落水嗰個凍法呢，我係跳落水一嘢，即係我掂住個腳嗰陣時，嘩已經好凍喎。咁我朋友話跳落就唔凍㗎啦，咁使你講咩我梗係知啦，咁但係都辛苦㗎嘛。咁點知真係重一陣跳落去之後呢，嘩嗰種凍法呢，即係你冇咗呢啲脂肪呢，係凍到呢，即係直頭係有啲面臨休克嗰個感覺㗎，即係好交關嘅凍到，即係凍到萎縮㗎成個人，即係唔係普通嘅凍。咁我於是乎呢，唯一可以做到嘅呢，上返去又好失敗㗎嘛，都係凍㗎嘛，就上返去。咁不停咁樣好猛力咁樣游水囉。即係我記得雷眼殺星呢，有一場就讲佢呢喺嗰个亚马逊河嗰度游过对面，咁呢佢同佢嘅同伴讲呢，佢话呢条河唔游得水㗎，原因呢佢好多食人疮㗎，咁呢你落亲佢呢，话食到变咗骨㗎，咁於是乎雷眼殺星係主角嚟㗎嘛，冇理由听佢讲走返转头㗎嘛，於是乎呢佢落水不停咁好高速咁样游自由式咁样过对面岸，咁跟住呢仲有个解释嘅，佢话当你身体高速移动嘅时候呢，根本嗰啲殺人瘡都冇辦法可以咬到你嘅肌膚咁樣，咁就係咁咯。咁於是乎我諗起嗰一場咧，我搏命咁游過對面，哇！連續游咗4個堂，終於個身滾咗咧，就冇事，抹乾個身曬太陽，好舒服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好多體驗咧，就係以前即係我已經好陌生噶啦，即係我從來都冇試過咁少脂肪啦，唔係從來，即係幾十年冇試過啦。咁第一個考驗就係咁啦，我好擔心咧，到冬天嘅時候咧。系唔好容易冻到休克呢，我真系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而家唔可以随便随意食啲好高热能嘅嘢，咁点算呢？即系啲生酮嘅友唔知可唔可以，即系第二年嘅朋友唔知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呢方面。我唔知道而家呢度除咗 Alex O 之外呢，我嘅听众呢有冇人生酮緊呢？因为近来呢连苹果日报同埋 TVB J5 啊定唔知咩都讲緊 Keto Diet 嘅时候呢，我想很多人都有兴趣的应该。哦，好耐之前的了，因为我见到分叶呢就叫小饮为妙，即是奶茶。咁当然啦，我耐唔耐都饮下，即是过下口瘾咁啦，同埋奶茶嗰个提神程度呢仲高过咖啡嗰度嚟讲。分 Ming Tech， 你就係平时喺 YouTube 唔见你的喎。咁你话 Nook 8条片好正，多谢你。咁啊 ，Marty Leung， Marty Leung 两边都有嘅，有见到嘅。Terence Wong 而家嗰啲声 OK， 你八爪鱼咧就系同我喺泰国嗰位朋友啦。我头先就系讲佢一年起码有30日喺泰国噶，有冇夸张定系讲少咗咧？你答答我咧。Facebook 对嘴 ，YouTube 唔对嘴，我都冇办法啦。咁啊 ，Eva，Hello， 你好。Eva， 我又系未见过你喺 YouTube 嘅。Eric 优又系未见过嘅。哇！我谂嗱，一系咧就唔同名，一系咧就同一个人咁样咯。因为我见到大量嘅喺 Facebook 度留言嘅人咧，都唔系喺 YouTube 嗰班嚟嘅。咁其实声 OK 咧，我都开心啊。因为其实以前我都系用 Facebook， 唔系都系用Facebook Live 嘅时候咧，个声都成日有问题，就系因为嗰个机本身收音收得唔好。 咁而家就咩都唔使搞咧，都收到好声又好啦，舒服晒。唔见咗隻嘢啊？唔见咗隻乜嘢啊 ？Rhonda，Rhonda， 仲有呢、這个阿 Mark Hui， 你好似系咪冇听 YouTube Live 嘅咧？我识你好耐啦，但系我喺 Facebook 先见到你，系咪你唔听 YouTube 嗰边嘅咧 ？Rhonda 话唔见咗隻嘢，咩意思啊？我唔见咗隻虾饺，因为虾饺喺嗰边啊，而家。嗰隻嘢 ，OK， 咦，系咪我调转咗嚟录咧？点解调转咗嚟读咧？上面先系新嘅，啊，啱同 Facebook 调转啊，唔怪之，同 YouTube 调转。哦 ，Rocker Max， 喂 ，Hello 啊，阿明仔，欢迎你入嚟听个 live 啦，因为未见过你嘅，我断估你都唔会，断估你都唔会去 YouTube 嗰度噶啦，因为 YouTube 嗰度专登嘅。咁啊，欢迎，即系挥手先啦，挥手同啲路过入嚟嗰啲朋友挥手先。阿 Wen Wong， 你就 very good 啦，声同话都 OK， 好。你系Wine from Canada Toronto，Hello 你好，你系咪嗰位？啊，应该唔系。阿明仔都嚟得开心啊！阿芬叶最近先知道开麦，我调转咗嚟读啊 ，sorry 啊，真系懵成成啊呢镬真系。系啦，冇错 ，Facebook 加 YouTube。同时直播啦，系大家俾个意见我啊！嗱，我打算咧就将 Facebook 唔系就放弃 YouTube 嘅 live， 净系 Facebook live 咧。如果咁样个声同埋画都 OK 咧，咁对我嚟讲咧个 workload 真系少好多啊！咁但系又唔可以放弃嗰啲 YouTube 离开嗰啲啊，我又唔可以瞬间又叫到晒 YouTube 嗰啲朋友走去 Facebook 嗰度听噶嘛。咁所以都好矛盾嘅，同埋 YouTube 唔系 Facebook 有个问题咧，你啊，佢一遮住个光咧，佢啲光暗入边嘅，即系用 Auto 嘅就唔可以用，好似我用 YouTube 嗰边可以 Manual 咁样校光暗嘅。Roda 留咗好多言，系喎。啊 ，VV， 因为要做嘢啊，真系听唔到 live 啊，唔紧要啦，你听 archive 咯。刘人生呢边都有留言，他从他磅任他飞，哎呀，真系好大镬，对唔住，把火烧天涂至皮，真系好攰啊。系女王度听开我啊，分叶好啊，欢迎你啊。啊 ，Gigi， 你喺嗰边有冇留言噶？跟住有人讲游水啊，突然间 miss 咗添。游水系减肥最好方法，冇错啊！游水起码对啲筋骨关节都冇咁伤啊。OK， 咁好啦，咁呢边差唔多读晒，呢边有啲轮进啊。读留言方面，即系冇咁自动化。我头顶嗰只我叫走咗啦，嗰只个 dark 叫做。Facebook 冇 Super Chat 啊，系喎，唔紧要啦，两边一齐开啊。咁我以后系咪要两边一齐开呢？喂 ，Hello 阿图，你又嚟咗阿图。Facebook 比较暗啊，因为 Facebook 呢，佢系全自动嘅曝光嘅。假如我搵啲黑色嘢遮住呢埲墙，佢就唔暗噶啦，即刻光翻噶。咁算啦，唔紧要啊，呢啲讲俾大家听都冇乜意思噶啦。原因就是我都控制唔到佢光暗。OK， 咁我返去，嘩咁样好唔掂喎，两边都读留言嘅话，我真係当实验咁样，真係有排摸索啊，即係点样做好啲呢 ?YouTube 嘅利弊都要选择，都要有个取舍㗎喎。OK， 咁我讲返我嗰条片先啦。我嗰条片呢就係、是、喺泰国啦，我自己睇返先。喂大家睇唔到嗰条我喺 Facebook嗰、那个片咧游船河非常惊险嘅，我估都估唔到咁惊险嘅。原因咧就系咧，佢嗰条河咧，同埋嗰条桥嘅高度咧，系我谂大概一架双层巴士多少少嘅啫。咁但系咧，嗰啲船经过嘅时候咧，我哋又坐最顶露天喺度食嘢，锯紧扒啊咁样嘅。咁嗰啲职员要企喺度 serve 我哋嘅。咁差唔多到条桥嘅时候咧，佢就叫晒啲人坐低。但佢自己又唔坐㗎喎，因为佢冇得坐啊，好惨啊。因为佢要 serve 緊人嘅时候呢， 因为佢唔坐，咁佢亦都企喺度咧，都未到个头嘅。除非嗰度有六尺五，我谂就已经顶到个头噶啦。咁咧，我哋坐喺度咧，就绝对揩唔到个顶嘅。但系距离嗰啲侍应个头同埋个桥底咧，我目测我谂都系一尺到嘅啫。即系假若有个零尺高嘅一个侍应咧，新翻工，而嗰啲 HR 又冇一啲規矩话超过五尺九嘅唔请嘅话咧，嗰啲人就有风险啦。咁原因就系咧，即系你见到目测一尺啊，咁但系嗰条河嘅河水又涨又退噶嘛，系咪？咁譬如可能成年都系有两日特别涨嘅，咁啊真系扑街噶，即系因为嗰条桥系铁桥嚟嘅。咁我亦都见到嗰条桥嘅底咧，如果大家睇翻条片咧，你系见到嗰啲铁挛晒嘅，原因就系耐唔使有啲内河船咧。嗰条旗杆啊，或者一啲货物啊，咁样顶到去，即系有少少意外咧，令到嗰条铁桥嗰啲金属嘅部分咧，俾佢撞歪晒啊！咁咁啱，你个船可经过之前嗰半个钟，咁啱有架好低调嘅货船经过，整断咗一条角铁，而条角铁又夹咗出嚟嘅，咁而冇人通知嗰架船嘅，哇！真系死神又再嚟咁，我一撮一阵串烧几条友插住喺度，定咗喺条桥度都有知噶嘛。即系我见到就惊啦。即系开头有几条石屎桥咧，距离嗰个船顶咧好远嘅，即系最近嗰条咧，起码都系十零尺嘅 headroom， 你睇到都壮观噶啦。但系嗰条铁桥咧，真系剩翻一两尺噶咋，咁咧即系我觉得非常恐怖啊！即系泰国咧，相对咧嗰啲惊心动魄嘅场面咧，佢哋都惯嘅，即系因为。唔知系咪因为泰国人唔系好中意投诉啊嘅关系咧，亦或唔知咩原因咧？咁所以咧，佢哋好多险象环生嘅地方嘅。虽然我哋去玩嘅咧，即系一旦冇出事，就觉得咩事都冇啊。但系如果你谂深一层咧，即系喺度喺嗰啲观光船嗰度做嘢，啲人都几危险嘅。即系尤其是上面有可能会跌啲落嚟啊，可能有个警匪追，即系警匪追逐嘅时候。有个贼飞落嚟啊，即系喺个桥跳落嚟，起码可以避过啲警察啊嘛，咁样即系睇铁金刚啲嘢成日都有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非常惊险啦。咁可能有啲朋友睇完，超有几惊险啫。不过你喺现场咧，感觉到一种震撼啊，的确好 exciting 啊，我觉得啊。咁同埋今日去个地方咧，即系我点解话好多次第一次咧？我琴日留一个言，就系嗰啲第一次咧，就系、是、我例如喺泰国未游过船河啦、大香里啦，去芭提雅嗰啲又唔算游船河，嗰啲水上活动嚟嘅。咁游船河咧，咁我以我所知咧，嗰、那个船河咧就有三种船供给俾大家去游览湄南河嘅。咁一种咧就系、是、有人妖 show 嘅，嗰啲系最贵嘅。咁、那个船啊更加大嘅，但系当个船更加大，但系又要就个桥嘅高度咧，咁所以嗰啲船嘅款式咧。你從來未喺第啲地方見過嘅，應該因為專登為咗嗰條橋同埋湄南河去製造嘅。咁可能湄南河嗰個水漲嘅程度咧，佢都係睇個歷史最高嗰一點，而再制定嗰個船要幾高噶嘛。咁你知啊，而家成日都五十年一次嘅嘢噶嘛，耐唔耐全世界都有呢咁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個風險依然都喺度嘅。咁我頭先講嘅最貴嗰個船咧，就係有人妖 show 嗰啲咧，就最多大陸人去玩嘅。唔知点解大陆人好中意睇人妖喎，即系可能以前香港都系咁啦，即系可能而家喺度听紧节目嘅朋友好多都系因为睇过，即系都曾经有机会睇过人妖啊，即系我就真系唔知系咪好睇啊，即系觉得大家个心态当动物园咁样睇，即系对大陆佬嚟讲咧，即系佢哋个心态咧就觉得个动物都不如嘅，因为我成日都上网睇见嗰啲大陆佬咧都成日兜嘢揸个波啊咁样。咁你可以讲，咁佢系俾你揸嘅，咁你唔揸咩唔通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唉，大家都系人，使乜咁样咁令到人哋咁丧失尊严啊？你估即系佢收你钱就笑住口，你估佢好想做呢啲嘢咩？咁我后来问翻啲比较熟泰国嘅朋友咧，即系尤其是我上次去拍怪谈嗰阵时，识咗一个导游咧，兼夹佢系一个 producer， 即系去做新闻嘅。佢话其实好多人妖。都唔系基佬或者唔系天生系中意扮女人嘅，虽然好多都系，但有啲因为家境太穷，就甚至乎俾人拐带咗去 Bangkok 嘅时候咧，就自细集中营咁样咧，就逼佢去扮一个女人，咁跟住咧嗰个 agent 就可以因此咁样逃离。咁如果大家都系越觉得呢个一个项目或者当系一个节目嘅话咧，咁佢有个供求嘅时候咧。 咁呢啲咁嘅惨案咧就大大增加噶咯。咁我亦都听过一啲几得意嘅逻辑咧，就话，切呢啲咁嘅孤儿咧，佢做人妖过做孤儡啦，咁辛苦，呢啲又有着靓衫，又载歌载舞咁样。喂，大佬啊，咁佢自愿做呢样嘢，同埋中意就做呢样嘢，同埋佢个命运生出嚟俾人操纵咗做呢样嘢，系两回事嚟噶嘛。咁我觉得做人咧就可以选择性去 ignore 一啲嘢，去暂唔知或者。自己都信埋你自己嗰个道理嘅，系好开心嘅，即系哇！你又揸人，又揸你又揸，又可以即系摸下佢下面睇下有冇雀咁样，即系好过瘾嘅。有啲人觉得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大家作为人类咧，即系你用一啲钱嚟引诱人哋做啲嘢，而咧做一啲咁丧失尊严嘅行为咧，我觉得即系我就真系唔鼓励咯。咁啊，你又可以话咧，因为咁诶。咁多马佬都去泰国都系叫鸡嘅，因为叫鸡又唔同，即系叫鸡你都好尊重鸡咁嚟叫噶嘛，系咪？但系你人妖就真系绝对万万不能咯，即系你当系动物园咁样玩法，即系我觉得真系好残酷嘅，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我唔系喺度扮高贵啊，即系只不过即系你代入一下，如果你唔系真系挛嘅，你又俾人逼你扮呢啲系几咁难受啊，谂系咪？哇，好混乱啊！而家读留言又要上面读翻落下面啦。而家 Air Force I Force 温系每次一开始就二三个 dislike 捧场过我哋。 系、哦、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 Facebook Live 如果离开过之前留言看不到。 哦，咁噶。 直播完成后才看翻晒。 系先。 但次序大乱。 嗯。 小明坐火车 Hello。 Hello 小明。 Facebook 和 Dude 可以唔同名。Jack Music M B。邓模式验证 Facebook 有49个留言，嗯、但我只能看到19个。 哦，咁样啊 ！What is zero？ 我都记得食人仓 net 一场，来人生我都心痛。 哦 ，Ultraman 数96，我仲系心痛 紧。 哦，小明坐火车我都试紧。 嗯 ，Lowlin Hello 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长晚安。 Hello， 我可以立即去 Facebook。Rasputin Watch Site 头先入咗 FB 弹幕 transcript，入翻 YouTube 好 ，Deepil Michael 二边一读留言，百只眼都唔掂啦。Jack Music MB 邓模式，当探长放弃了 Facebook Live 时 ，FBI 一 has 在四 B UK 一 啲 新功能，可以 invite 观众入镜，互动性大增。 哦，咁噶， 小明坐火车我未睇片。不过听你咁讲好恐怖、 嗯、 ，Steven M A C A U 对我嚟讲系比较中意粤 语， oh, okay. 我又唔介意误。 其实咧，我个人嚟讲咧，我中意 YouTube 嘅，因为 YouTube 咧系你专登入嚟先入到嚟噶嘛，即系又唔系好似 Facebook 咁样咧，即系因为我都唔好意思嘅觉得，因为有啲人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咧，揸住个电话唔放嗰啲咧系。你是滋扰到佢嘅，因为佢其实真係唔係咁鍾意睇你讲嘢，但係又揿咗入嚟呢，同埋你成日弹出嚟呢，咁我觉得好懦嘅，有啲即係唔知我咁諗係咪错啦。咁所以呢，我而家仲喺度 struggle 緊囉，因为如果用 Facebook 呢，我就轻松好多嘅，又唔使话鸡咁鸡鸡手忙脚乱，又要整个 intro， 即係我点解要整个 intro， 唔知大家知唔知呢，知唔知点解呢？ 留人生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欺骗别人，轻蔑别人。愿没有人在愤怒中或敌意中会希望别人受损。Albert Yard， Hello 探长。 我愿就咁愿啦，多谢你嘅开解啊。喂，咁咧就今次好多第一次啦。咁同埋今次我去一个地方度按摩咧，泰式按摩咧，就是、去一个叫做文化酒店。咁就跟住完咗之后呢，我睇个地图呢，同一间酒店远唔远呢，咁样咁就唔係好远㗎喎，但点样行咗上嚟都九个字㗎要半个钟头至九个字啦。咁途中呢经过一间呢就係、是、National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咁样，嘩好旧㗎，即係嗰啲建筑呢似係二三十年代嗰啲罗马式建筑咁样，条柱咁样呢，但佢可能佢不停咁样更新咧，好多年之内，咁咧就有啲好划时代太空科技嘅雕塑喺里面嘅，喺条柱里面啦。咁我觉得几过瘾，咁咧 咁我於是乎咧穿咗入去個校園裏面，做一個 shortcut 咁樣行走翻啦。咁咧就發覺咧，即係有自由啦，同一般嘅話一樣，即係自由嘅城大啦，因為城大都有兩個 security 住你，但係嗰度完全冇嘅。咁有個大嘅水池啊、運動場啊，又見到個飯堂啊咁樣，即係好得意啊！咁同埋出到出邊咧，呢個係非常之舊嘅地方啦。咁我見我影咗張相咧，就係嗰啲等巴士嗰啲凳咧，用生鐵嚟啤成嘅一個凳拼咧，好靚啊！咁我影咗張相俾大家睇咯。咁呢啲我去咁多次泰國咧，都唔會見到嘅，因為呢啲地方相對咧係比較平民會經過的地方，就唔係遊客區咯。因為其實泰國嘅遊客區咧都頗為討厭噶啦，已經覺得，因為所有熟面嘅嘢又見到啦，即係成日買啲 band T 啊咁樣，同埋我發覺有樣嘢遺憾嘅咧，就係而家冇咗街邊檔食嘢，即係我平時有嘅地方，而家係冇咗。咁當然你離開咗 MBK， 即係 Siam Center， 即係 Siam 嗰個站啦，同埋有個咩蒙咩切啊叫做，同埋 Nana 啊，同埋嗰個National Stadium 啊，即係呢幾個站以外咧，通常我哋好少行噶嘛，我行極都行呢幾個啊，嗰、那個叫蒙切啊，咁咧就呢幾個站以外嗰啲我哋好少行嘅，咁一旦咧如果你離開咗呢個圈咧，其實就好多街邊嘢食嘅，咁但係以前咧，即係我上幾次去咧，嗰、那個呢幾個站嘅旁邊咧都有好多街邊零食，咁而家唔知點樣取替咗咧。就好遺憾啊！即係豬手飯咧，就只可以喺個 food court， 即係 mall 裏面食到。咁我超中意食泰國嗰啲豬手啊！哇，好食到咧，嗰嚿肥膏嗰層嘢咧，哇，金到咧！咁但係今次我去 MBK 個 food court 咧，就有得食咯。咁我同我朋友 share 啦。咁咧，哇，點知啲份量真係同街邊話比啊！咁但係，我覺得喺泰國都唔適宜餐餐都食咁飽啊，因為周圍都有嘢食，周圍你都好想食嘢。咁我發覺今次 over 曬嘅，食到胃痛嘅，因為好開心噶嘛。咁我有個成就嘅，今次唔知可唔可以講得成就咧？因為我揼完骨咧，佢非常之款待，非常之好。仲你著鞋嗰陣咧，仲俾一個芒果糯米飯送嘅。哇！跟住我真係聞下啦，一聞唔聞又自可，一聞哇！啲糯米香到咧，加埋啲椰汁咁樣。哇！咁我已經即係即刻立誓，好食一個 cookie 嘅份量唔死得啩。咁於是乎咧，咁我各樣搣咗一塊出嚟食咗，哇！好食到咧，我含喺個口度成分鐘啊，真係。咁咧，我唯一嘅慾望咧就係食呢嚿芒果糯米飯啫。喺香港嘅日子裏頭咧，我唔會即係嗰啲甜品咧，我唔能夠令到我動容啊，因為香港。即可能心情又唔同啦，又唔係放假啦。我至到而家咧，任何嘢我都忍到口，即其實都唔使話忍添啊。因為我已經係理性可以鉛制到我完全係唔食澱粉嘅嘢。咁但係我唯一攝取到澱粉咧，唔係攝取到碳水化合物咧，就係、是、譬如你炸豬扒嗰塊豬，即嗰啲炸皮咁樣，即好似基佬咁樣，即乸型咁樣拆曬。即我識啲基佬真係咁啊，唔係歧視啊。即係拆曬啲肥嘢出嚟唔食啊，好奄尖啊咁嗰啲，我又唔會咁樣喎、啊。即係我寧願食咪食咯。即係如果塊皮真係勁厚嘅，因為通常啲酥炸乜酥炸物咧，如果塊皮好厚咧，就好易甩到出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人哋層皮薄薄咧，咁你炸咗之後咧，唔食咯，唔使死嘅。咁但係監製咧，嗰少少都要死嘅。咁但係咧，佢又偷食嘅喎，耐唔耐？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嗰個反應力都唔同，因為我個理智點能夠令到我對嗰啲碳水化合物嘅嘢唔動容呢？因為我想返璞歸真，因為人類未有歷史，唔係未有文明之前呢，的確係食唔到嗰啲嘢㗎嘛。咁同埋我過咗呢四個月呢，我發覺因為身體呢係一路咁樣唔單止好轉呀，直頭係即係有啲回春嘅效果添。咁所以咧，我係唔會放棄嘅。咁至到而家咧，我因為我個飲食習慣咧，我都會攝取到碳水化合物嘅原因咧，我嘅重量已經停咗喺142至144磅幾呢個期間。even 今次出咗去瘋狂咁樣食咧，我翻到嚟都冇變到，都係 around 呢三磅裡面。咁我諗，如果我再要瘦咧，可能做多啲運動啦。即係其實我唔想再瘦，只我想即係更加多肌肉，同埋 想个人精神啲，咁咧就可能我要连嗰啲好奄尖嘅规矩都要守埋咯。因为 so far 我唔想觉得呢样有一种规矩，同埋我唔想觉得keto diet 系一件事嘅。即系点解我咁讲咧？原因就系我有时睇好多其他嗰啲 keto diet 嘅 page 啊，即系嗰啲人都已经将呢样嘢成为一个味道宗教，系成为一个即系互相要激励啊，一个戒烟集中营啊，即系样样嘢都煞有介事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咁样有一个唔系好健康嘅发展嚟嘅。即系话我见过人话 keto 万岁或者生酮万岁呢啲，我见到呢啲我就真系唔开胃嘅，即系觉得你做人使乜做得咁即系个态度咁样。即系嗱，暂时我未沉淀啦，即系我见到呢啲我就皱眉头，我就离开嗰啲 group 噶啦。咁因为你嗰样嘢，因为系你发现咗一样新嘅方法去生活嘅时候，嗰样嘢系应该入骨嘅。即系应该你个人用你个意志咧，或者用你个理解力，或者用你个理性咧，去当你当嗰样碳水化合物系唔食得嘅，系有毒嘅，或者系会上瘾嘅，或者会影响到你嘅心情嘅。即系总之，你唔想有同嗰啲嘢打交道咧，你又索性你个当咗系毒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唔使。成日都要记住啊，要谂食啲咩啊，要为咗要整啲美食而去满足你呢个 diet 啊，我觉得系 over 晒嘅，我认为系。咁当然有啲人好专业嘅，有读过学士学位啊咁样，嗰啲又另外一回事啊，因为佢做咗呢样嘢系可以救得更加多人噶嘛，如果佢讲法系咪？咁所以我又觉得，即系我用个生活嚟分享俾大家咧，即系你只要食啲咩嗰啲好精密计算嗰所谓。Marco 系咪啊？即系嗰啲我就真系唔晓啦。咁所以咧就我觉得有成就嘅地方咧就系泰国啲嘢咁好食，仲要乜都啱食添，几乎系即系除咗好辣嗰啲我唔食到啦。咁咧我竟然咧净系食到一个 cookie 份量嘅芒果糯米饭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幸福啦，同埋好有成就添啊，简直系。同埋啤酒我完全一滴都冇饮。我就饮威士忌，咁果汁又系冇饮到啦，咁我都觉得好满足噶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做人其实最紧要你识得放低一啲咩，就唔系要谂一个办法咧，系攞啲咩嚟取替啲咩咯，即系我呢几个月用到一个态度就系咁样啊，即系当你一个人越能够放低一啲身上面嘅包袱咧，你得到嘅更加多啊，即系你嘅眼界啦。你嘅體驗啦，同埋你嘅每日做人嗰個嘅負擔係少好多咯，即係好無形嘅呢啲，好難同大家講到，希望大家領悟得到咯。懶心咁樣啊，因為真係好深嘅，其實呢個感覺真係。 Woodley 喺度探長 ，Sir Master Richard Mark 奧伯你唔試下飲 Short Black。帮你醒 ，Mark 奥伯， 我就系 M A R K H U。 哦，你就系 Mark 主要街道嘅街边档俾政府搬晒去规划好嘅地方，游客区除咗 Chinatown 无晒街边档 ，B T S 沿线可能要去到 Onnut 嗰边先有。 哦，明白。啊，你都几熟噶咩？喂，原来啊，呢个 Mark 区就系呢个咩啊 ？Markin。Mark in Australia 八系咪咁解？应该你咩叫做 short black 咧？请问可唔可以提供一下啲相啊、资料啊、网页啊俾我啊 ？OK，Gary、okay, 你好啊！上次睇完音乐，睇完一个 gig 之后，好似冇见过你啊，不过冇乜搞活动。 Gary， 你好多年前响曼谷街边食过煎蛋饼，好食出爆，因为个蛋饼集合晒世界上最邪恶嘅材料， 例如咧肥猪肉啊。有隻饼我非常中意食嘅，佢有啲椰丝啊，即系仲有纤维嘅椰丝咧，即系有条好长嘅，即系喺个椰子度咁样批出嚟，出到嚟仲要卷晒电线咁样，而有块淀粉嘅饼咧，好似圆形咁样夹埋，夹到半开盒，嗰只有糖嘅椰子饼咧，哇，非常好食嘅。今次我见到佢咧，我就眼尾都唔望啊，即系我。个记忆几好食，咁我冇望到啊，有蛋味嘅仲要，咁我非常好食啦。咁同埋唔知大家有冇去过泰国个地方叫做 Khao San Road 咧？ 靠山都变咗一个灾难嘅地方啊，都可以话系。喂，hello 阿 Jan， 好又招呼一下另外一边嘅朋友先，好早忙噶嘛，去饮嘢要骑两张台咁嘅感觉啊，好似唔知大家明唔明我嘅感受咧？呢边嗰个留言板有冇进账啊？有冇人新留言呢？有啊，好多啊。我头先读到边度呢 ？Mia Ferry， 你好似我喺 YouTube 嗰边，你好似冇帮衬过系咪咧？我又见到你啦 ，Hello。哦，系啦，冇错，见到阿明仔，跟住之后呢又见到阿 Dominic 话 Facebook 冇 Super Chat， 跟住阿分叶咧就话 Facebook 有少少暗，威冲。伟聪以前好似系城寨同埋定 D100 都见过你嘅，但系变咗九吹廿四，好似未见过你喎，系咪咧？定我记错咧 ？Facebook 个画面系咪 flip 咗啊？应该系 flip 咗，因为我用前面嗰个 cam 啊嘛，啊醒目啊，咁都俾你及到。Susan 你过嚟打下招呼啊 ，Mia Valley 话八只眼都睇唔掂啦，冇错。喂 ，Hello Barry 你嚟咗啊 ，Tusson Young， 哇呢、這个不得了啊，呢、這个小兄弟啊。拖神系嘛？你叫做佢嘅真名咧，叫秋生。咁咧，我冇记错应该，因为我同你爸爸都几熟嘅。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已经识佢爸爸噶啦。以前佢爸爸咧嘅手势咧，我日日都帮衬嘅。而家变成咗吉他手啊，真系老怀安慰啊！我就去睇下条片先啊。哦，系 OK， 睇嗰条片啦。Barry 入咗嚟 ，Alphas Ten，Hello 你好，你系嗰边嘅朋友，因为未见过你嘅咧。你话搵食啫系咩意思呢？你话人妖定系咩原因呢 ？Hello 啊 ，Timothy 咧就系城寨嘅朋友嚟嘅。咁以我所知咧，我九吹廿四佢都未入过嚟嘅。咁所以话咧 ，Facebook Live 咧就好多路过嘅朋友嘅。Hello 啊 ，Erica 就嚟自啊呢、這个 Reggae Scene 嘅节目主持嚟嘅。Hello 你好，即系以我记忆你都系个靓女嚟嘅，系咪？好似你而家唔喺香港、啊。睇下个猪手真系好正啊，又腍又入口即溶，又好金啊，同埋佢咧有啲骨胶原嘅感觉咧 ，gel 住条脷底同埋个牙肉之间咧，嗰种感觉咧真系好坚嘅，无可取代啊，简直系。仲有 lam lam lam， 哇，真系好都几好啊，因为我见到好多路过嘅入嚟，秒嗰啲就走咗噶啦，唔秒嗰啲咧又留翻两句言，咁都几过瘾，几爽皮啊！阿卡妹都想戒淀粉，但系好难，系好难嘅。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回报咧系绝对值得嘅，真系唔系讲笑。即系你见到我就知啦，系咪？你可能会问，咁即系点啊？阿 lam lam lam， 我冇而家听，因为比较喜欢听，听日先听。好諗咩，我諗好多人都係咁啊，我可能係啦。佢衰就衰在呢 ,Facebook 呢不停咁跳啊，明明睇緊个咁周围走呢，我哋眼睛唔係咁好啊，咁样可能会好啲。成魔之路我唔知你讲乜啦，如果太喜欢食肉，可以不喜欢太食肉，可以唔喜欢即係食斋咁嘅生酮呢都可以嘅，但个选择就真係好少囉。咁嗱呢啲咁 technical 嘅嘢呢，咁唔該你聽返 forum 嘅生酮感受啦，因為呢佢乜都識嘅，咁所以呢我大力鼓勵，如果對生酮有興趣嘅朋友呢，一定要聽生酮感受。又戒糖又戒淀粉係冇錯啊，即係我都未一陣間呢，如果大家都唔知道講乜嘅話呢，因為我知 Facebook 呢邊呢就冇乜人聽過嘅 live 嘅，咁呢就希望即係如果多人問呢可以講下啦。喂 ,Hello 啊 ,Winnie, 你好啊，好耐冇見啦。康樂我都好耐冇去啦，上次專登嚟探你嗰次最後一次見面啦。咁我短期內呢都唔知道幾時過嚟㗎，除非專登嚟啦 ,Winnie。用乜 stream 上 Facebook 㗎 ?Facebook 呢我直頭係用返嗰個 iPhone 嗰個 Facebook 嘅 page 嗰個 app 呢，就直頭係 share 一個圖咁樣。你又 share 个 live 嘅就可以，即系 live 嘅 video 咧就可以直接 stream， 有人都做到嘅而家。 唔使用 app 添啊，咁就系用翻个 app 啦。当然，系咪 YouTube 同步直播噶？咁咧，我用咗一个好原始嘅方法咧。阿 Jo 问，个原始嘅方法咧就系我照旧平时 YouTube 咁样 live 啦，用个OBS 啦，用个 webcam 啦。咁另外咧，我就专登开多个电话，就夹住喺个电脑旁边，就系咁简单啦。Hello 维基，喂，啲你又入嚟，未见过你入嚟我个 live 噶，不过唔紧要啦，你唔听我个听啦呢啲。系喎，威康咧，即系吴伟康咧，佢话而家咧有个中文咧就叫敲山路，曾是背包客天下。嗱，冇错啦，我第一次咧就见到敲山路咧就有个中文名，我就觉得皱晒眉头啦。嗰度明明咧就系啲穷鬼嘅市集嚟嘅，咁就今时今日咧就变咗一个好多大陆人嘅地方啦。即系我前几年带朋友去咧，我仲好 proud 啫，就话哇呢度咧，你真系洗脱咗啲嗰阵大陆除啊！因为咧泰国人咧好好客嘅，佢任何佢赚到钱嘅客咧，佢都要就佢同埋应酬佢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今次好多简体字啦，仲要唔知咩简体字都系咧，仲要绿色同埋橙色渐变嘅，即系佢系咪真系了解中国？大陆嚟嗰啲客系中意啲咁颜色或者中意啲咁嘅品味嘅咧，同埋你冇呢啲字，佢系咪就唔嚟咧？我觉得呢样嘢真系泰国人值得检讨下嘅，我觉得。咁所以咧，我觉得灾难之一咧就系咁样啦。嗱，当我差唔多近十五六年前咧，廿年都有啦，廿年前我去 Carlton Row 嘅时候咧，当时都未有《迷幻沙滩》嗰套戏嘅，即系 Leonardo DiCaprio 嗰套戏咧，即系讲佢一锤打爆只鲨鱼嗰、那个嗰套戏咧。之后咧，佢哋去完个荒岛嗰度之后咧，要出翻Bangkok 入货噶嘛，就系嗰条街啦。咁我第一次去咧，有故意买嘅，仲有好多靓牛仔裤啊，即系 Levi's 啊，同埋嗰啲日本牛仔裤啊咁样。咁咧，竟然条街有故意买嘅，谂下唔系招呼穷鬼，系招呼咩啫？有好多日本嘅穷鬼咧，因为日本嗰个好高压嘅地方嚟噶嘛，咁佢哋去泰国放逐咧，就住晒嗰啲旅馆。因为嗰条街嘅旅馆咧，好多鬼佬同埋日本人喺度住嘅。以前廿年前，咁有故意亦都唔奇。因为咧，我听当地人讲咧，嗰啲故意咧就系、是、因为附近咧，靠山路附近咧有停尸房嘅以前，咁咧即系政府殓房类似嗰啲啦。咁咧就嗰啲工人咧就喺嗰度执好嘢，执咗啲好嘢咧就近近地就喺嗰度买翻嘅。咁以前嗰度咧系好即系唔系游客向啦。即系当地人同埋啲 hippies 去嗰度玩嘅地方嚟嘅，即系可能有啲巴啊，啲巴又唔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即系净系播嘢啊。咁我今次又俾我搵到一间巴，我从来都未去过嘅咧，就叫 Rooftop Bar。咁里面有个大叔咧，哇，真系不得了！我谂佢冇香港人去嘅地嘅原因咧，就系佢弹埋啲老土歌咯，即系所谓老土歌咧，就系啲 Jim Croce 啊，嗰啲。嗰啲咩即係同埋嗰啲又冇 Tom Jones 咁舊喇，佢除咗 Jim Croce 啊同埋嗰啲 Dust in the Wind 啊嗰類呢，即係嗰啲舊嘅民歌之餘呢，又會彈啲新嘅歌。但點解啲人唔鍾意聽呢？因為全部都一支木吉他彈晒，咁而佢把聲呢好響亮同埋好音準嘅，係假音呢就唔夠力，係嘥，即係呢樣嘢唔好，但其他完全係出唱片咁嘅 live 玩緊。有樣嘢最不得了呢，就係佢用一個 Roland 嘅 Looper 呢，有六個 pedal 嗰個 Looper 呢，即係 preset 嘅，唔知六個定四個六個，即係總之佢用一個 Looper,Digital Looper, 唔知大家知唔知係乜呢。 Digital Looper 呢就係話呢，佢裡面有啲 RAM 呢又記住啲聲嘅，即係同錄音機一樣嘅。咁呢譬如有啲歌佢唱嘅歌係好多 limit 嘅原因，就係呢佢一定要揀啲呢成日重複个 chord 嘅歌嘅，咁啊弹一个 cycle 咧，跟住录低佢。嗱，佢嘅运作咧就系一开始一揿录同步一踩，因为 pedal 嚟噶嘛，一踩弹咗四个 chord 之后咧，或者一个 cycle 啦，八个 chord 或者，跟住喺个 pattern 最尾再踩多下咧，咁就自动会 loop 咗嗰八个 bar 噶咯。咁于是乎咧，有佢拣嘅歌咧，都系要一个 cycle 先至可以做到。咁但系到 chorus 点算啊？ 到第二段就点算啦？咁咧佢咧就可以 loop 咗之后咧，佢连随踩第二个 pedal 咧，佢开始录第二个 section 嘅。咁譬如第二个当系嗰首歌好简单，第二个 section 就系 chorus 啦。咁啊，当然你唱完第一个嘅时候，一踩第二个 pedal 咧，就个 chorus 就录埋落去咯。咁 chorus 通常完咗咧，又入翻第一个 pattern 噶嘛。咁于是乎咧就交替咁样，咁就三段就如此类推啦，用三个 pedal 啦。咁因为而家啲 RAM 价好平噶嘛，咁于是乎咧啲人设计到咧。个 memory 比较大少少嘅 looper 咧，佢就可以一个人可以等于弹四五六个人咁多嘅吉他嘅 layers 喺嗰度一齐播嘅，咁变咗咧你就咁听落去好似播嘢咁样咁样，即系好似有四个人弹紧吉他咁咁样，咁佢咧用木吉他嘅关系咧，佢打个木吉他嘭嘭声嘅时候咧，打低频出嚟咧就等于个 kick drum 啊，即系有埋鼓咁样，咁于是乎一条友利用一个 looper。咁佢可以变成一对 full band 咁嘅 style， 咁同埋佢有少少 effect 啊，咁样就变咗两支唔同声嘅吉他咁样。咁咧香港都少见呢啲咁嘅乐手啊，即系咁叻嘅。咁拍子好准就不得止啦，仲有只耳仔好，啲 balance 都现场做埋嘅。你冇得事后又走去 tune 大声啲个 pattern， 咁即系嗰个 chord 边条 track 你都要现场录落去嗰下已经决定咗。咁佢就系如是者，我喺度睇咗个半钟。佢先至開始重複嘅歌，咁我覺得哇，呢個咁勁嘅唱作，唔係未必作嘅，我聽唔到佢作歌。呢個咁勁嘅自彈自唱嘅歌手，唱得好，彈得好，就利用埋個 looper， 即係我諗大家喺 YouTube channel 都見到好多呢啲人嘅。咁但係香港我真係 sorry 未見過咯，台灣就多啊都。咁嘅時候，竟然咧一個唐人都唔會幫襯呢啲咁嘅巴嘅，即係其實中國人嗰個欣賞指數咧。或者佢見識咧，佢只會覺得佢係播緊卡拉 OK 啫嘛，咁有乜特別啫？咁咪唔幫襯咯，就咁簡單啦。咁至於點解我欣賞佢哋啲餐廳咧？因為對一啲一般唔識音樂嘅客嚟講咧，佢係唔會欣賞呢啲嘅。咁但係我哋識嘅話，其實都多餘嘅，即係你佢即係好多俾錢，即係個老細覺得你識又點啫？咁你不如自己帶啲嘢嚟播啦。對我啲客嚟講，一模一樣嘅。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多香港嘅朋友呢都唔识去欣赏人哋嗰啲技术或者去欣赏人哋个学有所成个过程。因为你要练到一首好嘅吉他已经难，练埋一路弹一路唱又已经仲难。尤其是我见到香港好多自弹自唱欧瑞强嗰 style 嘅民歌手呢，佢啲拍子係渣到爆嘅。喂，你拍子渣嘅话根本就用唔到 looper 嘅。咁所以香港我真係好少见到人会嘥呢啲时间去练呢啲囉。咁譬如如果香港个老细 take over 咗呢间酒吧，第一时间就炒咗呢条友啦，佢 ask for 多20蚊一 set 啊，佢都而宁愿搵个带个卡拉 OK 机嚟嗰条友啦，即係俾你系老板都可能係咁啊。咁所以呢啲即係我觉得只係一啲文字比较高啲嘅地方先至会有呢啲，即係先会有人 respect 呢啲乐手去做表演囉。咁今时今日你见到街边嗰啲所谓 busking 呢，真係惨不忍睹啊。即係大妈嗰啲唔好讲啦。即係我稍微觉得西洋菜家有 the band 呢，我听过弹 Reflection of My Life 有班老坑呢，佢都弹得係唔错嘅。当然亦都冇人欣赏啦，因为佢嘈，因为嗰啲女人核突，因为嗰啲跳舞嗰啲係肥婆师奶，染晒发又穿条腊肠裤又唔知自己对脚好粗嗰啲呢。咁成个 package 呢就影响晒所有香港嘅就算是黃絲有難黃絲啦，通常都喺度鏟嗰班人，又話嗰班人阻街又剩，咁啱嘅，鏟親都啱嘅，絕對啱嘅，因為我覺得佢哋太嘈啊，實在。咁但係咧，如果 technically 嚟講咧，我覺得嗰隊 band 咧係玩得最好嘅，即係成個西洋菜街，其他播歌根本唔可以嚟玩啦，甚至乎有啲即係彈到即係求嗰個電子琴連 cord 都彈錯曬嘅，又喺度唱，即係個參差程度去到咁嘅時候。咁香港就係成為一個大家覺得好討厭嘅地方囉，所有嘢加埋。咁我覺得嗰啲又染晒髮啊，又穿腳好肥啊，又穿晒原子褲啊，又紋眼線紋到青晒嗰啲師奶呢，即係好心去照下鏡先落去啦。即係我唔係歧視你啊，事實上你影響緊市容啊嘛，令到大家對成個社會都互相唔了解，就係多謝你囉呢啲。咁所以唉，即係最怕冇得比較。即係當你去過泰國，好多人眼中泰國就係、是、哇廟宇林立啊，啲人仲有落後啊，靠小費為生啊咁樣。咁唔該你去睇下啲好啲嘅嘢啊，定係你唔睇完你都唔知道人哋有咩好嘢呢咁樣。睇泰國廣告睇你四日啦大佬。就係咁囉。我咁樣講又得罪咗好多人啦。跳唔睇走拜拜。 因为呢有时讲出真话呢都好多人都会觉得你冒犯嘅。我觉得做人真係好难。当然真话当中系亦都系我嘅意见嚟嘅。即系我咁样讲嘅意见我唔系话你唔准做啲乜啊。唔知点解我哋嘅文化好得意嘅。哇你唔俾人咩唔俾人咩啊。喂咪有冇人讲我唔俾呢个字眼啊大佬。即系你同你我唔认同你就代表我唔俾啊。嗱，呢个又必须要经常咁样提出嘅，因为呢个文化个潮流亦都系好大嘅，人人都系咁样觉得嘅。即系喺你面前我唔讲得呢啲啦，我点解唔讲得呢啲啫？我喺你面前觉得我嗰啲，就代表你喺我面前你讲得你嗰啲啊嘛。咁所以我就系专登就令到个 chat room 嗰度 open 咁样，大家提出个意见嚟交流下啫，就系咁解啦。咁啊，千祈唔好误会，尤其新嚟嘅朋友咧，哇，屌你咩都弹嘅，喂，你咪出声咯，我唔系我弹咗嗰样嘢，唔系唔俾你赞啊嘛，系咪？咁啊，欢迎你留个言啦，就唔好净系俾 unlike 啦 ，OK？ 叔叔又玩啦 ，D 烧烤好食、，Ricky 请你好，大家好，探长 ，Hello Ricky， Michael 咩冇帮衬过眼，我咪就系 My Valley 咯， 哦， 靠山平白，集中地，以前好多鬼佬，而家好多强国人 ，Market 奥伯基本上意大利咖啡基本都系 short black 或者叫 espresso， 哦，明白， 变成各样 ，Market 奥伯 short black 就系30毫升特浓咖啡， 哦，即系 espresso 咯，就知。 你好， 喂 ，Hello 啊，俊 ，Hi， 探长 ，Hello， 你好，朱系阿亮，第一次听到直播， 喂 ，Thank you， 及 Nuka Brown， 我刚刚回港，即报到， 喂，好啊， 蛋饼材料都系牛油炼奶、砂糖、花生酱嗰啲， 哦，即系嗰啲夹饼嗰啲啦， 蛋酱煎香，实好食啦 ，T W， 今年睇唔睇 Click Can Fly？ 梗系睇啦 ，Steven M A C A U， 要咁样嘅欣赏能力系要受过相关教育才可。王主员讲翻转头上集身同感受，用咗10分钟单打你我，你仲叫人听，现在听佢无身同基础知识听唔明啦 ，Green。 唉，呢啲咁嘅单打我，同埋我鼓励你听。是两件事嚟噶嘛？咁因为我想我嘅听众都知道多啲，咁如果我惊益咗佢，而叫你唔识到嗰啲嘢，咁系咪唔系双赢先？咁我嘅荣辱真系好闲嘅，即系益咗你又点啫？系咪先？即系有容乃大呢啲叫做，咁所以咧，我就绝对鼓励大家继续听佢嘅，即系如果佢嗰啲料系好充足嘅话，咁所以呢啲小菜一碟，我完全唔会放喺心嘅，继续听。 Good 狗屋影响市容少咗，俊介刚到家。 喂 ，Hello， 俊介， 好。 好，跟住就，喂 ，King Justin 都嚟喎。哦，哇，苏伦而家先嚟嘅，咩事啊？去饮啊？系啊，邓武式冇错，用 iPhone 直播啊。你答，你帮我答，系啊，冇错 ，Thank you。阿威聪真系喺 D 一百开始听你，一路听到而家都冇停过 ，thank you 啊，多谢你先，因为我认得你个名嘅。阿强妹又听到你 say hi， 系喺你唔喺香港，喺荷兰啊？喂，荷兰正、啊，整啲嚟捽下先啦。台湾嗰边而家都兴生酮飲食啊，系冇错，生酮听讲好 work。唔系听讲啊，根本系一个科学嚟嘅，即系化学作用嚟嘅，系一个即系好多朋友咧话，食少啲咪得咯？诶 ，sorry 啊，食少啲都唔得啊。原因就系咧，你好快已经到咗嗰个临界，你唔能够接受嘅情况。即系譬如少到系点咧？即系你每日摄取嘅一个碳水化合物咧，系有个数量嘅。你 over 咗咧，你同食100倍系冇分别嘅，你都系唔能够。令到你个身体咧由依赖血糖嚟攞 energy 变成用 ketone 嚟攞 energy 嘅，即系关键就系咁样。咁所以咧，你幻想下，你个身体系一部电油嘅车，我突然间改咗个车系即系用天然嘅方法嚟改到变成油渣嘅车，咁你系唔可以落少少电油又落少少油渣噶嘛？暂时人唔可以做到呢种引擎噶嘛？咁做到，但係冇嗰个效果囉，即係冇你真係发挥到油渣嗰个效果囉。咁所以即係咁样讲可能係複雜咗啲，我都未曾諗到一个方法係令到大家都容易明嘅。即係讲简单啲啦，即係你入开呢个油，你 将自己 train 到成为人未有文化之前，人未有未识种米、未识掘薯仔食之前，嗰、那个状态就系而家呢个生酮状态啦。因为当时啲水果又唔够甜，任何食物咧都糖分好少，热能唔系好多嘅时候，咁当时人类系食肉啦，同埋食树叶啦，食根部啦咁嗰啲嘢。咁於是乎咧，就令到你嘅身體咧，就長期維持喺一個你好肚餓而冇糖到嘅時候都生存到嘅時候，佢就攞你身體嘅脂肪嚟化解咗，成為你嘅 energy 啦。咁我哋咧就要要求到自己咧，長期都喺呢個狀態嚟生存。咁於是乎咧，就要戒絕嗰啲碳水化合物咯。除非你食落你即刻消化，即刻用得到嘅，即係你要做啲好高熱能嘅運動嘅，咁嘅話咧就可以變成生酮狀態咯。如果唔係，唔使旨意啊，真係，同埋係好少你已經消化唔到，即係用唔曬噶啦。咁所以嗱，我喺度班門弄斧啊，咁我又希望阿琴妹又聽下人哋嗰個生酮感受嗰個節目啦，喺 forum 嗰度。咁咧跟住就係、是、即係我阿琴妹即係唔知道有咩好處咧，即係其實減肥咧都係其中一樣好處嘅，佢好處真係多到你唔信嘅。即係因為輕咗咧，咁有啲 physically 嘅現場即刻得到嘅回報咧，就係、是、我而家上樓梯咧，個膝頭哥完全唔酸嘅。第二就係、是、我唔喘氣添啊！而家我平時因為一年會去長春社嗰個會址，即係長春社古物古蹟，唔係嗰個叫 cash 啦，總之即係另外一個資源中心嗰度要上堂嘅嗰度，我一年會去四次到啦。我以前咧啲時間掹掹緊咧。我去到都要由地铁跑上去嗰度，全部斜路嚟嘅。我跑到一半已经想死嘅。咁咧，每次去到人哋嗰个中心嘅楼下咧，我都扮探楼下嗰班同事，而家嗰度回气，回完气先再上到一层好斜嘅木楼梯。咁咧都半死，飙晒汗啊，扯晒虾噶啦。但我今次咧，我直飙上去，完全咧，我就系冇谂过来探人。我飙上埋个木楼梯度咧，我先察觉到。哇咁坚嘅，点解而家完全系唔喘气？上到去直头系普通，继续即刻讲嘢啊，讲笑仲得嘅咁样。咁呢个好明显啦。咁兼夹咧，我胃酸倒流系完全绝咗迹啊！即系以前我瞓觉嘅时候咧，我要侧埋一边瞓嘅，原因咧就系侧呢边咧，总之侧是打边咧就会啲嘢出嚟噶。因为我个工作关系咧，要夜瞓，我食唔到嘢，瞓唔着。咁于是乎食完宵夜之后咧，就好容易胃酸倒流嘅。咁我到而家都冇改呢个习惯，但我冇胃酸倒流。咁其实原来咧个胃咧系长期都冇乜嘢滞留喺度嘅，因为当你有淀粉嘅时候咧，你个胃有好多种唔同嘅元素嘅关系咧，佢逐样消化。因为人嘅胃嘅酵素咧，要嚟消化啲食物嘅酵素嘅酸碱度咧，系要逐样夹嘅，即系你嗰个酸碱度系一定消化肉。呢、这个酸碱度一定消化一啲淀粉咁样，佢一样败一样咁样消化，就唔可以好似你为冲厕所，咕一声冲咗落个肠度，系冇可能。咁于是乎咧，嗰、那个过程好耐，就造成你个胃长期保留住一啲嘢，咁咪会胃酸倒流咯。咁但系而家咧，我哋食啲系相对单一嘅，咁变咗就好个胃通常唔会流嘢啦。咁同埋最明显咧，个胃腩冇晒啊！原来胃腩同埋个胃系实嗰啲人咧，个肠内嘅脂肪系好严重嘅。即系呢啲系杀手嚟嘅，即系随时会令到你心脏病啊，令到你好多心血管病同埋有肠胃嘅病嘅。咁所以你冇咗嗰啲嘢，即系我转咗呢个 keto， 其实 ketone 嚟生存，即系 keto diet 之后咧，个人系绝对系冇呢啲问题啦。兼夹血压系比以前低咗啦。咁而家美国世卫啊，定系就出咗个新嘅指引咧，又话下压要80先健康，我就觉得无聊啊，真系。是有啲相確嘅餘地嘅，咁我以前咧枕住812嘅，咁就嚟死亡嘅邊緣啦，當然即係下壓啦。但我而家降到落90至到96度啦，平均即係靜止嘅狀態。咁我已經唔使食血壓藥，都唔會有啲異常嘅感覺嘅。因為以前咧，我覺得自己血壓高咧，有幾個先頭就係會耳鳴啦，同埋咧會無端端暈一暈嘅，即係當我好激動嘅時候咧，譬如睇緊網台啊，或者睇緊施政報告啊咁樣，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嘅。咁但係而家冇曬呢啲喎，同埋另外一個好大嘅 benefit 啫，就是、你唔使俾嗰啲淀粉嚟 嚟控制咗你嘅情绪，因为你嘅情绪好低落嘅时候，同你系个血糖低好有关系嘅。原来血糖低咧，你就系好耐冇食到嘢啦，或者唔肚饿又冇嘢食啦，你系冇 panic 嘅，会容易发敏啦，容易搵人闹啦，同埋会口干啦，同埋会失晒方寸，即系慌晒。咁咧呢样嘢，而家就算我哋肚饿咧，我肚饿到咕咕声都好啦。我都是保持到冷静同埋有工作能力嘅。咁另外，当你食嘢食两碗饭食到饱嘅时候咧，个人咧温顿同埋好想瞓觉，会面带微笑。因为你食到好多血糖嘅时候咧，好澎湃嘅时候咧，你个人会 high 咗好多啦，会开心咗好多啦，亦都会令到个脑咧暂时停顿咗，唔想谂嘢，嗱继续 high 嘅。咁呢样嘢系好嘢嚟嘅，虽然，但系之后对你嘅身体好差啦。因为你的胰岛素呢大量倾出的时候呢，就对于你的肾脏的 workload 呢就大了很多呢，那你就迟早死的，一是糖尿病，一是肾衰竭的，对老了的时候。那我们没有这件事呢，就少了一个享受，没有开晒反晒眼的反晒肚的享受没了。但是呢，当你吃饱也没有，我现在极少打喊路的，即是除非你开咗成晚通宵或者好攰啊，少打喊路，但系因为食嘢而打喊路咧，系直直系零啊，简直话。咁你饱嘅时候都可以行到街啊，玩到啊，谂到嘢啊。咁 overall 变咗工作效率咪好高咯。即系当然人都唔应该咁多工作嘅，但系有头发边度想做辣咧，系咪？咁我而家工作能力强咗咧，就令到我即系对啲客又好咗啦，啲客又会觉得我交代咗啦，比起以前咁样。我觉得即系好多利益喺你身上啊！咁咁多嘢加埋，系咪令到你有自信咗先？因为你唔使成日俾人责骂，又唔使成日惊人哋话你，又唔使成日即系爽约，又唔想成日都托手争咁样。你自然个自信心强咗，你想社交咗，甚至乎我想运动添啊！而家即系之前周身骨痛，即系为咗唔失霸气，唔会话俾人听噶嘛。你唔做运动，顶笼话自己唔中意做啫。咁但系而家我又翻工。同埋翻屋企嗰段路程，经过公园我都整几下喎，我都一定做下掌上压，做下引体上升啊。因为以前我就算以前住喺九龙公园嘅泳池附近啊，我住咗两年我都未去过游水啊。依然直头系听到运动都觉得头痛啊，即系唔好搞啦，又要换裤，又要即系诸多借口咁样，连运动都唔运动嘅。咁但系而家我竟然转咗性咧，我中意咗做运动，唔系变性，转性。OK， 咁所以咧，卡妹。如果你想更加索咧，想更加皮肤更加好咧，你一定要 keto diet 咯。我觉得好似好 hard sell 啊，我冇钱赚嘅呢啲，我唔系卖产品嘅，我冇叫你请我读书嘅，咁所以我系纯粹系衷心咁样推荐你，即系要过一个唔同嘅生活。其实你当一个体验都好嘅，我觉得。阿Joe亮话香港都玩得完。是啦，即係讲我相信你係答緊我头先西洋菜街嗰啲情况，咪 ?Tommy, 你讲出来了系讲咩啦，我唔知你讲乜喎。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留言想我知道你讲乜呢，就尽量 complete sentence 咁样 send 俾我啦，因为我真係可能 miss 咗我唔知讲乜㗎之后。咪即係我唔知之前我讲过乜㗎。睇广告都四日是真，你说泰国是咪？将唔认同当成唔俾确系香港人通病，系啊，冇错啊，呢个真系唔知点解嘅，即系喺键盘度最尤其是见到啊，兜口兜面顶到秒啊你啊，即系。你同人闹交啦，就唔通你唔俾呀，咁样真係好可悲呀，可笑添。LF 啊，但人类种咁多农作物唔食，用嚟喂家畜。嗱，你又系堕入咗个陷阱呀，即系唔系 A 就 B， 唔系一就二。我冇叫人人都做呢样嘢呀嘛。如果人冇呢个需求，呢、這个市场就自然冇人种㗎啦，唔会冇人食都有人种㗎嘛。咁所以你呢个假设性嘅问题呢，系完全唔合逻辑嘅。同埋事实上，如果人人都 keto diet 咧，真系毁咗个文明噶。因为人人都好自我啦，已经粮食控制唔到人类嘅时候咧，嗰啲独裁嘅当权者咧系完全唔 work 噶啦，用紧嘅方法。 不过而家都升华咗啊，用地产嚟控制咗人类噶啦，已经，同埋用啲基金、股票、投机嘅产品嚟取代咗谷物去控制人类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唔系唔 work 嘅，又真系。Justin， 所以其实用餐时混合多种食物消化系统啊嚟消化系致肥嘅其中一种原因。所以食中餐其实系好大镬噶，冇错啦，坚嘅。原来 Facebook 直播画面系反转，而家先知，因为你用唔同嘅 cam 啊嘛，我用后面嘅 cam 就冇事嘅。Hello Sunny C Han， 未见过你，你系咪我识嘅朋友嚟噶？啊，我好似见过你 at 我 Facebook 噶啦。Hello 你好，我点解编咗呢个嘅？可能大家唔知道讲乜，唔紧要。OK， 咁啊，今日都话题充实啦，因为其实我谂大家唔系咁中意听，因为啲嘢都唔系真知灼见嚟。 留人生感恩所论王， 喂， 小明坐火车我试咗一星期，尿同四个加，怕唔怕？石林王 Facebook 个 cam 好似靓过 YouTube 个 cam， 系啊，唔奇啊。 Now this my 探长，小明坐火车死亡边缘笑咗。 喂，其实呢你话 YouTube 个 cam 呢系靓啲唔奇嘅，因为苹果个 cam 系好靓㗎嘛。咁我唔系 ,sorry,Facebook 个 cam 系苹果手机个 cam 嚟㗎嘛。咁但系个 Logitech 嗰个 cam 呢就系俾 YouTube 用㗎嘛。咁所以两个 cam 系 quality 真系唔同㗎。OK， 咁啊讲下嗱，譬如阿小明话尿同四个加，我其实我都唔知咩嚟噶，我一次都未验过，我纯粹系用身体嘅感受嚟同大家分享嘅啫，即系我好唔 technical 噶嘛，咁所以多有一句啦，你听翻身同感受啦，虚心啲问下佢啦。嗱，我呢度见到阿窝冤咧，佢就真系非常之成功嘅一个例子啊！窝冤由260磅。而家你最 update 系几多磅呢？我想知道，你不如话俾大家听，你最近系几多磅啊？不如嘛，哎呀，我揿咗咩啫？揿错咗嘢添。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我听开一个自然疗法节目，有集讲胃酸倒流，自然疗法认为系过多淀粉飲食习惯引致，胃部消化不了，细菌在未消化的残渣上产生气体，呕出气体时，同时令胃酸倒流，灼伤食道，腹胀狂快。D 若 Brian 讲鬼故，好心急想听。 我其实 Brian 都好想，好心急啊，因为嗰晚咧，哎呀好烦啊，用 Facebook 嘅 live 有嘢唔好咧，就成日 pop up 啲嘢。咁咧就甚至乎有人打我嚟嘅，以前嘅经历咧就是、阿金英专我 live 嘅时候打嚟嘅。佢好说同我说明，我点会听你 live？ 我点知你 live 紧嘅，打我俾你证明一下啦，系咪？系唔知听晚有冇人去花生台嘅网聚咧？因为我接受到邀请，咁所听晚可能本来就去 Cook and Flap 嘅，但系我又唔系有啲好想睇嘅 band， 咁所以咧，我同阿监仔咧就会分道扬镳，咁我会去花生嘅网聚。如果大家都系去嘅话咧，就可以听晚见下面咁样咯，借人哋个网聚嚟聚下咯。窝冤210啊，你好似上次冇咁重噶，系咪重翻咧？系咪回弹咧？啊，讲翻 Brian 先啦。Susan 上次 Brian 讲鬼故咧，讲完之后咧，跟住佢车我翻屋企嘅途中咧，哇，佢好想再即刻预约再嚟喎，谂住我哋同佢有共识咧，就系、是、大概一个月嚟一次啦。咁佢除咗讲鬼故之外咧，仲讲阿细个嘅零食，佢话仲可以买埋上嚟现场食俾大家睇。咁嗱，又不可不介绍咧。头先我两位朋友入咗嚟呢，就係、是、King Justin 啦，同埋阿卡妹呢，佢都係嚟自一个 Regasin 嘅节目呢，就係、是、叫有食唔食嘅。我唔知用存唔存在，不过希望大家得闲都听下 Regasin 啦。 Wall 主员近排食咗几次烧肉放提蛋白质多咗，瘦慢咗。 喔、哦。 人生我在淘宝买咗个血酮机，人仔190。 下星期到货。 系咪笃手指嗰啲啊？因为吹嗰啲啊，因为吹同埋笃手指都得嘅。咁啊验尿咧就唔准嘅，听讲，因为验尿你可能有第啲问题隐藏喺啲尿嗰度，就未必系绝对系等于你个血酮值咯。咁所以系咯，唔知啊小明坐火车系咪用嗰个尿机咧？因为吹嗰个机咧贵到我唔舍得买咯，同埋淘宝冇咯，仲有。系啊，喂，其实啊，如果大家好唔想， 小明坐火车，多谢喎，坐完教我心同就真。 嗱，如果大家真系好唔想听心同感受咧，因为某啲关系咧，就可以直接喺度问阿窝冤啦，因为窝冤咧。佢了解生酮咧比我多，因为佢睇好多关于生酮嘅书嘅。咁虽然佢冇学位，咁但系咧就佢都非常之熟嘅。咁你都可以现场问下佢啊，因为佢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嚟噶。King Justin 就话， 生酮似乎同 Ference 有点抵触，暂时唔同你讨论住，因为我未认真了解过，等我研究下，第日再讨论吧。 好啊，冇问题啊。喂，咁我想讲下一样嘢咧，咁我有位听众系海外嘅，咁啊 PM 我，咁如果我公开讲咧？就好似有少冒犯佢咁样，但如果我唔讲呢，我又觉得浪费咗一个讨论问题嘅一个空间，因为佢个问题又好启发性嘅。咁大家认为点呢？咁我又唔系意图将个责任推喺大家度，咁其实我都真係好想讲嘅，即係假如有人鼓励下呢，咁我真係讲得好开心嘅可以。等我睇下搵唔搵得翻先，有冇人鼓励啊？有人鼓励我先讲，屎忽鬼啊你！嗱，我绝对唔会开个名嘅。咁嗰位朋友咧就应该系海外嘅华人嚟嘅。咁咧佢就话问我咧，佢而家留言喺呢度，呢、這个究竟系？我港珠嘅 account 啦，定有政治嘅 account。如果系后者嘅话咧，我就喺度 PM 你啦。想问下你嘅节目有冇讲过芒向编辑部？有冇听过？听过嘅话，你有咩？如果听过的话咧，你有咩评价呢？咁样，大家听完呢句咧，你觉得有咩问题呢？首先个 feeling 点咧？大家听到佢咁样讲。啊！不过有啲 delay， 大家复唔切。好啦，我斟啖水，等大家俾啲意见咯。唔系，即系当大家一齐听一下，即系睇下呢位朋友有咩高见先，好冇？等等先啊！我播首歌咧，我想去埋厕所啊！大家亦都唞唞啦。播首咩歌好咧？我都系要播自己嘅作品噶啦，因为都系版权嘅问题。播首长啲嘅先，因为够督尿嘅时间啦，起码都哇！哈哈哈哈，我播呢首咯。 翻嚟啦，哇！突然间咁多留言嘅，哦，留人生唔明白， 留人生手指机， 系 小明坐火车咁流验血糖，我见有啲机血糖同血糖两样都验到、 哦、 ，Alice 冲讲 ，Stanley 冲讲咯。神王唔好讲，千祈唔好讲。 哦，咁唔好讲啦，算 啦。留人生支持 ，Jack 咪食 MB 邓模式，有食唔食仍然有做，但节目主持换了很多新人。King Justin 有一个节目叫开爆特工，出回间吴中客串，第一节讲时事，第二节讲电影和文化向题材。史唐飞灵聊事斗 A， 韦神翁有听过一轮开爆，但实在顶唔顺身比，听错倾了好过。小明坐火车唔反对你讲 ，Alice 寸不友善 ，Striven M A C A U 望向报纸松树片追咗就开始攻击进步民主派啦。 嗯。我见到咧 Facebook Live 嗰边咧。得返20個人嘅，即係證明呢，其實 Facebook 嗰邊我 page 呢都有5000幾人 like， 但啲20幾個人聽呢就真係好少，即係證明呢一係就夠啦，一係就路過囉。 我主要了解生酮買書啦，書名救命療法生酮飲食一本洗曬、 嗯、 商務同三聯都有貨，因為電視講過後多咗同類書 Air Force I Force One 鞋我有聽過下，幾個人講自己意見無咩特別，聽過又點，無聽過又點。 我最聽阿蘇倫講㗎啦，蘇倫係我嘅好朋友嚟㗎嘛，咁我唔講啦，叫我唔好講就。因为就几缺德嘅，人哋专登留个 PM 俾你，你又走去讲翻出嚟，系咪咧？咁但我唔讲又唔得喎。嗱，本来我真系谂住唔讲嘅，因为第一句咧就已经讲咗一样嘢咧。即系有个好基本性嘅问题咧，想问下你嘅节目有冇讲过呢个芒向报？喂，大佬！有听过我嘅节目，同埋即系有 subscribe 嗰啲人咧，都应该唔会问啲咁嘅问题啦，系咪？因为咩叫网向报我都唔识噶嘛，咁所以即系佢根本就唔系经常听，系路过嘅啫，即系可能，即系真系好想讲，即系佢个动机系好得意嘅，咁啊，即系牺牲你啦，真系对唔住啊呢位朋友。咁于是乎咧。我就答佢啦，我都唔知咩叫芒向报。咁其实我听到个芒字咧，我都憎啦，因为咧即系谂起黄祖文噶嘛，系咪？咁同黄祖文有关嘅，而又冇乜公共性嘅嘢，就通常都系是非嘅嘢嚟嘅啫，咁样。咁咧，跟住佢就话芒向编辑部星期一嘅一个节目 YouTube 有。咁我就答佢呢，我话唔想知又唔想听，因为斋屌有冇公信力嘅，有冇公共性嘅嘢呢，都系时候脱离㗎啦。即系讲出我心态啫，咁样。咁諗住 stop 咗个话题啦，因为我真系唔想讲嗰啲嘢嘛。啊，咁点知佢就继续呢，即系等于呢嗰啲朋友讲电话咁样讲㗎嘛。咁有朋友咁样讲电话㗎嘛。因为呢即系佢冇听过人嘅回复，继续讲喎。我系睇唔过眼佢哋肆意咁样抹黑人，以为冇人制衡到佢哋啫，咁样。咁以为冇人制衡到佢，咁同我有冇听有咩关系呢？其实系咪想曲线就点我走去制衡下佢呢，咁样。即系我一来唔系做呢啲 job 啦，可能二来呢有啲人觉得我为反对而反对啦，咁所以有呢个感觉。咁跟住就不停继续讲啦，就话另外你识唔识任大华， 有冇人都叫佢做探长噶咁样 ？Dead air 啦，大佬。跟住系噃，如果按照你上述嘅标准，咁点解你又听何志光啊？哈，真系得意啊！即系佢要有上述嘅标准，上述系边上述呢？即系上述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又冇公共性啦，又咩啊？又斋屌啊，斋屌冇公共性啦。咁啊 ，sorry 啊，何志光啊，真系走去选立法会嘅，佢又唔系斋屌，佢屌亲嘅嘢内容咧，我觉得都好多可信性嘅，佢同我见到嘅嘢都好接近嘅。咁呢个佢唔会感受到我嘅感受噶，系咪？咁于是乎咧，我就答佢啦，即系。我就想 stop 个话题嘅呢啲人，咁我就话有娱乐性当笑片，原因就系咧佢所讲嗰啲迷迷嗰啲节目咧，我觉得连娱乐性都冇啊，即系几惨啊！即系一个节目，你听都费事听，屌费事屌嘅咧，即系竟然有人好即系会听呢啲节目，即系会听到投入嘅、哦，咁我觉得即系除咗即系可悲之外，都爱莫能助噶啦，咁样。咁佢两边都听嘅係有原因嘅，咁当然。咁跟住以后我就话以后所有叶普成嘅我都唔会注意㗎啦。除非佢哋又出嚟呃神骗鬼啦。即係我想讲嘅意思呢就係佢哋如果再出嚟选呢就都唔使我出手啦，枪枪啊咁嗰啲都会出手啦。咁其实我知道嘅嘢呢即係令到我有咁嘅倾向或听到佢哋嗰啲我都唔会再比较佢嘅。原因就係你冇公共性㗎嘛嗰啲嘢。咁如果我再喺度不停咁樣講嗰啲是非呢，咁我即係斬我幫佢曲線宣傳咗呢，即係令到佢哋更加有一個話題性呢，我都覺得係益咗佢嘅，都覺得對個社會唔係幾好嘅。咁所以呢我就完全唔講嘅。咁我今次點解要講呢位仁兄呢，就是、原因呢我本來呢件事都真係不值一提嘅。但好笑嘅地方呢，我唔理呢啲人，但我唔可以唔睇我 friend 嘅 page 噶嘛，嘅 post 噶嘛。咁咧234嘅 Kenny 咧，咁咧佢好幽默喎。咁无端端 post 咗一个嘢咧，就令我有兴趣知道发生咩事。咁等我睇下佢 post 咗啲咩先，即系可以直接用佢嘅 exact wording 讲俾大家听，就唔好等我喺度估下估下，即系讲咗啲即系借我把口，唔系借。即系讲咗，用我把口讲咗人哋嘅，即系用我把口嚟扭曲咗人哋讲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令到我即刻好有启发啊！对头先嗰位朋友讲嘅嘢，嗱，首先咧我就唔知系同一样嘢嚟嘅。哇死啦！呢度咁多人留言，咁我点揾翻 Ken 呢个留言呢？即系总之啊，揾到啦，揾到啦。咁啊 ，Ken 话咩呢？即其实呢啲属于网台八卦嘅，但系我觉得又好似好想讲，即虽然我唔会刻意咁样借呢啲嚟宣传啦。佢话所以话网台大大细细都冇个正常嘅，咁可能话埋我啦。即系话你话我系老千，我就屌你生蛇咁样，我觉得几好笑喎呢、這个真系。咁一系就我帮你几多，你又欠我几多。咦，又真係俾佢看透咗喎，成日都听到咁样呢对白，即係早排啊 D100 话你唔打电话去嗰啲就係呢啲啦。咁你话我老千，你话我生蛇呢，我就唔知係咪讲緊迷迷同埋郁闷嘅关系啦。咁如此类推，唔系诸如此类，每日无知，无日无知咁样。大部分都系飞机上身，浪射到半空，谁对谁错，实在浪费青春啊。所以网络电台真系冇乜前途，一笑置之咁样。咁我觉得呢 ,Candy 都几神来之笔㗎喎，无端端又吟诗咁吟一斩嘅嘢出嚟。咁於是乎呢即係咁引起我嘅注意呢，咁我就撳入两条 link 度喇喎。咁嗰两条 link 呢就话网台老千扑街马乜乜，就喺几多日几多月咁呢就停咗唔知咩晚报，仲叫人唔好畀钱咁样。咁我有兴趣咗去听呢，咁唔听又是我一听呢，我追听佢啲有关嘅 link。咁原来呢就係、是、以上嗰位仁兄讲嗰两帮人呢就喺度你话我生蛇你话我生线咁样嗰类喺度交波啦。嘩咁我越听呢就越忍唔住呀，就听埋嗰啲 link 呢。咁因为你冇理由听一面之词㗎嘛，係咪，即係譬如你话佢生蛇咁咪点样生法呀、啊、生到条腰尾呀、啊、咁样我都想知㗎嘛。咁点知呢话说呢就其中呢几个 party 呢 有一个人呢就成日都领队去马拉度买楼啊，即叫人买楼啊同埋买骨灰庵嘅。咁呢我知道我的听众其中有啲人都跟过去马拉嘅，咁唔好讲边个啦。咁呢又话澳门嘅骨灰庵呢又好抵嘅，又新即係增值能力好强嘅，咁就狂促销嘅咁样。咁我听到呢一度呢，我觉得哇呢、這个仆街真係老千嚟㗎喎。因为咁巧呢澳门有个骨灰庵场呢就叫永咩园嘅。咁呢即係照直讲啦，因为其实我唔係驚我自我审查，我唔想益咗嗰条友呢，即係等佢推销嗰个产品呢多人识啫。咁呢我帮佢做过下嘢嘅。咁有單嘢我直頭過過去睇場嘅，咁地方非常之雅潔，雖然好隔攝，咁骨灰庵場嘅隔攝嘅啦，唔到喺葡京隔離咩，係咪？咁呢就當時呢就係姓何嗰啲即係韓生嘅底下嘅分公司就去管理同埋去建立嘅。咁但係呢前年定係大前年呢已經呢成個場呢就賣咗俾個台灣嘅發展商啦，即係台灣嘅即係接咗手啦。咁但係嗰位網台人士呢佢个坤啲人买嘅时候呢仲讲緊姓何搞呢啲嘢好稳阵嘅。你话下个月先买，你不如买火箭啦，下个月赚得嗰万蚊。你呀连车脚都连船飞都蚀埋。係买呀今日买。你今日买八万出呢十二万咁样。屌即係讲嘢都唔撚使负责嘅。又唔撚諗呀，即係个前话前言不对后语呀各样啦。咁樣但係有好多人 buy 㗎喎、哦、即係呢人咁樣講嘢冷風趣咁樣呢就斬釘截鐵咁樣呢，即係我好佩服呢啲人呢，即係我唔係佩服佢，好羨慕佢呢啲人呢有咁多蠢人俾佢呃呢，即係我覺得呢啲人唔係問題，即係咁低嘅質素呢又唔做 research， 話又或者專登講錯，即係希望人哋信佢多啲。咁如果你講條台灣佬出嚟冇人知係邊個嘅時候，你就唔會落答㗎啦嘛，即係不停咁講大話㗎喎，真係即係唔係單方面抹黑㗎喎。咁於是乎呢就徹底呢就令到 PM 即係 PM 我嗰條友講嘅嘢呢，我覺得屌呢啲咪盲目囉，你仲叫搵個人出嚟平衡下，又話嗰啲人亂講。其實嗰條友冇亂講喎，照我嘅即係照我咁巧，我其中一個客就係嗰個骨灰庵場，我又知道佢嘅來龍去脈，我亦都知我有人喺嗰度做緊嘢，係我好熟嘅人。咁兼夾嗰个有咁样 up 出嚟，又会有人信㗎喎、哦。我觉得信佢嗰啲先係罪魁祸首喎。即係连咁都信嘅人呢，即係嗰啲人咪助长咗呢啲老千横行囉。即係就係咁简单啫。咁难得呢嗰条友呢佢仲咁样讲呢啊，究竟佢係諗緊啲咩嘅呢，即係老千同老千之间你竟然话 A 老千抹黑 B 老千喎、哦。咁所以呢真係好彩呢我呢边呢就冇呢啲听众啫。因为点解咁讲呢，因为好明显呢嗰、那个人就唔係我听众嚟嘅。即係我提都唔会提嗰啲人呢，你竟然觉得我有听过佢抹黑緊人嘅。咁我觉得真係多谢晒。咁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听众嘅嘢呢真係贵精不贵多。即係我觉得宁愿有啲譬如好似成日见面嗰啲窝冤啊 ,Mayland 啊，小明坐火车啊，即係等等啦，即係刘仁生啊，呢啲即係数唔晒咁多。即係我见到我记得嘅，即係觉得同我个理念呢，即係当系一间酒吧咁样倾下偈啊咁样，我觉得非常之幸福嘅。就好过呢即係有啲人呢就即係攞咗人嘅信赖之后呢就叫你买嗰啲产品囉。即係我冇叫过你买我介绍嗰啲闪光灯冇㗎嘛，我就冇收佢钱。即係只不过呢我 as 一个中意行鸭寮街同埋黄金嘅马甩佬，我推介啲产品俾你，即系话俾你听有啲咁嘅嘢。因为我明知道我呢度嘅听众系好少影相嘅，咁兼夹咧就唔会受我坤嘅，因为我唔系坤你，我只不过系咧猎奇，即系唔通你睇嗰套英国嗰套Top Gear， 咁你又会信佢买嗰啲车咩？系咪先？唔会噶嘛，因为佢唔系一个广告杂志或者一个好远性，即系作为一个。评论产品呢我就好英好即係好崇拜英国嘅呢类节目嘅。嗱背后究竟有冇人俾钱佢叫佢咁样做呢，我就真係唔知呀，即係唔能够证实到。但佢哋呢类嘅网页或者呢类节目呢佢哋真係冇乜偏袒㗎喎，即係任何车经佢手 佢都有讲佢个 pro 同埋个 con 啊，即系个优点同个缺点都讲晒出嚟嘅，巨细无遗咁样。甚至乎我见到一个叫 D Preview 嘅网站咧，讲相机嘅，佢嗰个讨论区系最多人睇嘅，而个讨论区咧，佢亦都从来都唔删人哋讲嗰啲嘢嘅。咁我觉得呢啲咪相对有公信力嘅一个评论咯。咁但系唔知系香港人嘅问题咧，即系我始终都系觉得唔系介绍嘢俾你嗰个人嘅责任咯。是那些蠢人呢，就追随这些人的人，是助长这些这样的老千不停地能够生存到，先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咯。即是我的通是没变过的，一路以来我都觉得平庸的群众是最恐怖的。因为你给了很多机会那些人犯罪嘛，即是教会色魔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大家都认为大家都是主内兄弟姊妹呢，就很信得过的。咁但偏偏呢，就有啲好咸湿嘅男人做咗教友入到去呢，就好令到人哋好容易信佢，无视，即係呢、這个即係嗰个点样形容呢，即係经常都会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嘅。包括我母校呢，我以前小学读中性小学，咁而家变咗中性书院之后呢，早排有单新闻就出咗嚟啦，就係话呢成日同啲学生补习就上车叫人帮佢含咁样嗰啲呢，咁有一个好勇敢嘅学生呢就爆咗出嚟。咁喺我嘅小学嘅 group 咧，都成日出现，即系公审紧佢噶啦。咁即系呢啲我唔系吹水嘅、哦。如果你睇报纸，你又有统计嘅话，点解硬系教会啦，同埋和尚师姑啦，呢啲人零舍出容易出事嘅咧？即系无论风化案，亦话骗财骗色嘅，即系总之骗财骗色都系容易喺呢啲宗教场所出现嘅咧。咁啊，真系需要大家谂下个原因点解啦。咁所以听望台如是。信宗教如是，你真系要真系要自己思考先能够辨别到个真伪咯。你唔好以为哇宗教背景或者政治人啊，或者好关心时事啊，或者个阵营系黄丝啊，你又信鬼晒佢咯。即系行公义唔系代表行紧嗰啲真系公义嚟噶咯，因为条道理系好大噶嘛，有啲人咁，所以真系靠大家自己去分辨啦。即系我亦都唔想 involve 呢啲。咁嘅是非啦，但只不过觉得呢个猎奇色彩底下呢，我就出卖下嗰条友留俾我嘅 PM， 咁我铤而走险做一次好缺德嘅嘢，咁我认为值得嘅。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望向編辑部原身是一个 Facebook page，用来踢爆黄毓民和黄杨达的恶行。黄毓民有个花朵叫芒果佬，所以个 page 叫芒向编辑部， 明白，现 在变成了一个节目，在圣宜德道台发布节目。韦信旺他可能引你在这里讲，帮他们宣传。小明坐火车挑机增加收听率。Jack Music MB 邓模式，如果要听芒向编辑部，不如听圣宜德道，高质好多，而且趣味丰富。幸好我有听大肥看天下，大肥亲身向大陆实地观察，好贴近现实。Carol 和早期反芒时是有心做，但后期明显土共揾过佢，被土共收骗，上大陆拉 RMB 根本是收钱。葛和清移民 Steven M A C A U 过条又有个别号叫刘本卫干吗？是吗？可能探长唔知呢个名，史堂探长以前都有上花生台，点会唔识刘本卫？ 我点解会识啊？ 晒科时温系有个澳门网台都讲永 X X 转咗老板、Steven M A C A U， 我今日先睇唔过眼佢哋对台湾评论既荒谬，无聊入去挑下佢哋。Steven M A C A U 平庸之恶，留人生佛教都好多。 系啊，冇错啊，即系总之和尚师姑同神父牧师都系扭教噶啦。咁但系就当然你咁讲，而家唔系全部都系啦。但系佢哋嗰个行业系比较容易呃到啲信众啊嘛，因为大家义无反顾咁样信咗佢。呢位 Steven Macau 咧，我讲永念诶。我讲个咩缘呢，你就即刻出现呢，即係你係 CD-ROM 嚟嘅。因为我有听过澳门节目呢，我都觉得嗰啲人係好扑街嘅，即係 炒高个骨灰龛嗰啲咧，叫人去投资骨灰龛嗰啲咧，真系扑街嚟。因为澳门嘅人口咁低咁少咧，佢都同香港唔同，即系冇存在到呢个骨灰龛诶，好紧好守紧，即系好紧张嘅情况嘅。咁但系人哋可能用开20,000或者15,000就可以有骨灰龛，你又真系炒到8、9万咧，即系你影响到人哋本身个生活噶嘛，大佬真系。所以我觉得咧，澳门嗰个电嗰、那个网台屌得有道理嘅，真系唔系讲笑。 留人生因为魔强发入多怨害 ，Air Force I Force 温下个澳门网台节目都踢爆 pair X 揾人笨， 唔好讲佢，费事啲人就走去听嘅真系。 Perry Lee 有时候有啲人信错一样嘢或者人之后，佢哋接受唔到自己错，于是会拖晒全世界人落水，只系为咗令到自己感觉上冇咁错。 明白。咁嗱，譬如上面咧有人话上个花生台，点解唔识嗰啲？嗱，老实讲，我上个花生台，我点会识其他嗰啲？我上过去都唔听噶嘛，我唔会上咗去之后我成日听噶嘛，因为花生台已经好耐听唔到噶啦，即系听唔落去噶啦，即系嗰阵时。选举嘅时候呢，我点解听何志光呢？因为佢相对系有社会性㗎嘛啲嘢。因为昌昌同埋何志光都一齐参选，而嗰棵花生呢系劲到不得了㗎嘛，强劲㗎嘛。咁同埋以前呢，当系未选举嘅时候，我都秒昌昌㗎。我觉得屌你扑街啦，为咗一条友而开一个节目，嗰条友放假冇新闻，你又收得识嘅。因为真系俾我讲中喎，佢真系嗰阵时。黄宗文去咗美国定唔知放咗一排假咧，佢哋真系冇嘢讲噶，咁我觉得好可笑啊！但系咧，后来我先至真真正正明白咧，佢嘅节目系真系帮到好多香港人了解个真相嘅全部，咁所以我就后来我转咗态，就改为撑佢哋嘅。咁但系其他嗰啲节目咧，我真系听唔到落去嘅，即系。首先我傻罗 B 嗰啲咧，我唔系唔中意听佢嘅节目啊，但我唔中意听佢把声啊，好难顶佢把声，真系又高音，又拉长把声啦，又兼夹好 high 爬啦，即系我就一路听呢个压力好大嘅，咁所以咧即系唔系人嘅问题，我都同佢系朋友嚟嘅，但我听唔到落去啫，但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听嘅，即系我嘅问题啫。咁至于你讲嗰啲，我完全听都未听过，你点解会觉得我一定识嗰个人咧？咁我真系唔识啊嘛。咁譬如古埃云图嗰啲人，我听我叫名，但我完全唔识，但系见到会打招呼，佢系咩名我又唔知。咁所以咧，花生台咧，我都觉得敏敏地噶啦。点解咧？我去埋今次嘅台庆咧，即系因为嗰度有我嘅朋友，所以我去啫。因为咧，而家花生台都卖埋腊肠嘅话咧，我就决定唔会再听啦。以后都，因为我觉得，即系我唔系介意你赚钱啊，即系任何网台都要钱去营运噶嘛。咁但系有时佢哋上去嗰啲嘉宾。即系粒粒系巨星，粒粒都系有内涵噶嘛，真系。咁但系佢竟然咧喺嗰啲节目度摆包腊肠喺度，我觉得你系侮辱紧一啲学者咯，同埋侮辱紧一啲民意代表咯，真系。喂，你摆包腊肠喺度，虽然佢唔使讲啫，但我睇呢个节目睇埋你包腊肠，仲要现场咁样讲，即系我觉得好难顶咯。喂，腊肠本身个样子已经衰噶啦。即系仲系俾人一个感觉咧，仲系一个口腔期嗰啲人先会帮衬。即系透过，因为我睇听呢个台听惯，因为我好信呢啲主持，因为呢个台都有亲切感，而买你包腊肠就扑街啦。喂，乜你个唔系有政治理念先听呢啲网台嘅咩？唔系我唔中意个主流政府，我反对建制派，好反对建制做出嚟恶行，又或者好反对港共政权。咁啊，为咗咁样撑一个节目或者撑一个网台噶嘛，咁你又借呢啲咁嘅情操咧，就去摆包腊肠喺度咧，叫人哋买咧，我觉得真系难睇到爆咯，即系回头是岸啦。如果大家有听，即系花生台嗰啲朋友，真系好核突嘅，屌你唔系争咗几嚿水系嘛？即系你个台又话俾 YouTube 封杀，你唔谂下第啲方法，你都唔好即系搵啲咁容易赚嘅钱啦，好肉酸噶真系，即系讲100次我都要，真系好捻核突噶。你喺网台摆包腊肠喺度，屌！不知所谓，所以呢嗱，我咁样讲咗啦，听日去我唔知会唔会啊，冇预你个位咁样嗱，我相信陶君衡咧就唔会咁小气嘅，即系我都系直言讲出嘅感觉啫。咁啊，真系，尤其是曾经有啲节目咧都拎嚿榴莲出嚟咧，喂， 大佬嗰啲人读好多书噶，屌你要人做街市佬，即系卖啲榴莲、卖啲腊肠咁样，屌你为咗你嘅利益，即系、即系损失咗人哋嘅尊严，屌冇晒面啦。不过嗰啲人就自己来自堕嘅，你读咁多书都陪佢癫，都要讲猫山王嘅咁样，即系觉得我真系睇唔起呢啲人咯。本来好睇得起你嘅，读咁多书又对个社会又好有批判性咁样，屌但系你拎个榴莲出嚟。呢个食屎啦，不知所谓，即系顶唔顺咯。即系我，你话我啲观念有问题，你或者觉得我懒叻都好啦。即系我觉得真系好难睇咯，咁样。虽然我都系饮紧乌龙茶，但系唔会喺度一路饮一路好饮，因为我真系好颈渴啊嘛，大佬。嗱，你话双重标准都好啦。上次嘅嘉宾嚟，因为佢身上孭咗好多 sponsor 嘅，咁佢想。令到个气氛好良好，摆喺度佢都冇出个声啦，咁同埋好 make sense 噶嘛，你做节目有樽水喺度系咪？ Jack Music MB 星期二得到踢爆啤梨晚报，叫人移民马来西亚买马来西亚楼，是汤哈。花生台卖腊肠你都知，都系呢两个星期嘅事。Air Force I Force 温海永 XX 呢单嘢网台介扬晒啦。 哦，系啊。 同老萧以前做节目成日都系咁。 嗱，点解咧？我知道佢哋卖嘢咧，花生台，其实我就冇听过噶啦，一路都，即系我自从我上次上去陶君衡嗰个节目之后，我都冇听，即系其实我嗰集自己都冇听翻。咁因为我听到佢哋嗰啲，因为我嗰日我同阿陶君衡去 Happy Hour 嘅时候呢，咁佢有个台长㗎嘛，咁佢哋喺度傾緊啲生意，我偷听到啫，咁我已经觉得好唔对路啦，大佬，咁就真係而家买緊啦。因为我当日我现场都有表态㗎，咁但係佢梗係当我流㗎啦，赚得几千得几千咁样，咁但係我真係重新再三咁表态囉，真係好撚核突囉，屌你口腔期咁样你搞到个台。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花生台正正是买老萧产品广告，卡入请我不同意，这个只是他们为了达成目的技巧牺牲。Striven MACAU 花生台我只是听 MP3 好少看视讯。 KY Chan 啊，那我同你很明显就不同睇法啦。即系你觉得呢啲系牺牲少少啊？我觉得佢系贪心喎呢啲。你其实冇呢少少咧，你都营运到，你都可以贡献到社会嘅、哦。即系我觉得你唔应该咁用一个咁低成本、咁容易嘅方法咧，就牺牲咗台嗰个造型咯。因为呢啲卖腊肠呢啲系口腔期嘅，即系你简直系贬低咗你嘅听众嗰个品味啊！我觉得，即系明明懒又型噶嘛，生活态度就喺呢度揸晒红酒咁样。因为整条腊肠出嚟，你真系戆鸠啊！真系。 太长才哥做浩浩双双，仲要卖埋广告甜。进界其实嗰次做乜？突然上大军阀。 哦，嗰次就咁嘅，因为咧，我约咗，唔系，因为其实咁嘅，我唔知喺我个 post 嗰度定 live 咧，咁我无端见到陶君衡搭爹。咁我唔知讲緊佢啲嘢定咁，我唔记得点解陶君衡搭爹，跟住我就同佢吹咗两句水。咁跟住呢啱我嗰日又过去，因为我嗰陣时日日都要去明爱医院，就喺九龙。咁呢啱啱我探完病走啦。咁跟住呢我多句口，我俾佢 happy hour 啦咁样。佢好啊，嚟我度啊咁样。跟住去到 happy hour 嗰度呢，即係一齐飲啤酒，咩一齐飲威士忌咁样。跟住话，我问佢点解喺呢度咧？约喺佢话，哦，因为今晚有节目，咁我都冇应承佢嘅。咁饮个酒，个人比较软弱啲啦，就跟埋上去，即系搏咪咁咯，即系喺即兴咁样，即系唔失手势地上咗个节目。啱啱嗰阵时咧，就阿大班咧就喺度欺凌紧阿黄之锋嗰单嘢，咁我又好想讲下，因为我都系第一身。接触过呢啲人嘅，咁所以而家陶君衡咧，亦都系俾佢整蛊落金嘅。咁我觉得大家有共同话题底下咧，于是乎咧就上咗嗰集节目，就讲咗两 set 咁样咯，就系咁简单啦。都唔系突然嘅，系顺势啫。 Straven MACAU， 而且自从特首选举之后，佢哋呢啲节目几乎未听过。 其实听少啲啦，呢啲节目，即系我觉得佢哋嗰啲私院咧，即系其实我有时我都觉得自己好笨柒嘅，即系你听咗咧，你又唔能够唔思考，咁啊慢慢都跌埋落嗰个圈嗰度咧，即系好似八公八婆啊、私院啊、怨妇啊咁样，都冇乜益嘅，真系，因为嗰啲啊真系太过花生啦嘛。咁但系谂深一层，啲花生嘢对个社会有咩贡献咧？同埋你哋嗰啲踢爆人哋敛财。又剩咁虽然係即係会勾起咗一啲以为自己好正义嘅人呢去批判佢，咁呢啲亦都係花生之一。咁但係佢呃人冇乜社会性㗎嘛，呢啲因为俾佢呃嗰啲呢就必定係成日听个节目嗰啲人嚟嘅，即係佢哋嘅家事㗎嘛。即係等于迪波拉同埋嗰个佢嘅新抱叫咩名啊，嗰、那个张柏芝咁样嗰啲，关你咩事啫。但系当你知道，我觉得啊，真系好想知道你个感觉喎，咁解咁，所以咧，我而家都决定咧，就尽量唔好理嗰啲网台嗰啲嘢啦。因为嗰位朋友咧就觉得港珠同埋政治捻之间嘅分野，但系边度有咁简单咧？即系我觉得你关心社会系咪必定同网台有关咧？我又唔认同咯，因为我而家呢个又唔系网台，同埋我觉得网台之间嗰啲人嘅恩怨。当涉及利益嘅时候呢就冇咗个纯洁性啊。咁我觉得亦都影响咗你去评论一个时事嗰、那个公信力嘅。即係我觉得个澳门朋友呢去铲嗰条友都有一个 point 好似好严苛咁样，但係佢都唔系冇道理㗎。因为佢话你用政治人或者用呢个社运人士自居而去到呢，即係能够令到人哋同仇敌忾嘅时候，你就借呢个机会就走去炒楼，即系教人哋炒骨灰庵咁样，呢啲咪老千行为咯咁样，即系佢咁讲唔系完全冇道理噶。咁但系我真系到此为止，我真系唔想知咯，老实讲。 搵信旺到黑期啦，幸好我早排澳门有老表问，澳门冇乜听过话要普教中用残口字。你睇崔屎眼啲普通话几好声就知，问点解我哋啲官会咁落力搞呢啲嘢？留人生如果可以五斗米折腰，咁你有多少公信力俾佢有咗权就惨啦。 我消化一下先，如果可以五斗米折腰，咁你有些少公信力俾咗有权就惨。哦，即係话呢，当佢有权嘅时候呢，佢仲係用呢个 mentality 去接受一啲咁嘅嘢嘅时候就惨啦。冇错啊，你讲得好啱啊。嗱 ,KY 又入咗个局啦。 他产冇人可以完全唔为五斗米折腰，有记我死咗。 嗱，即係 KY 又系讲緊呢，唔系零就一百嗰个道理囉。即係话譬如即係我举个例啊，你讲个讲法就系话呢，嗰啲人呢好爱护动物㗎，咁我就食素嘅，咁我就唔食唔殺生嘅，咁佢哋屌咁你呀 sofa 都冇错呀，唔好着皮鞋着布鞋呀，你哋唔好唞气呀，唔好踩嗰啲草呀，唔好捉曱甴呀，唔好踩死老鼠呀，咁样即係咁解啫。 财产问题是程度可唔可以接受，卖食物广告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这个是你的尺嘛，不是我的尺嘛。即是你可不可以接受是你的事，我说他没什么品味是我的事嘛，是不是？所以呢，你请你不要用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接受，不是可不可以接受的问题。因为我都不是他的客，我使乜我接受啫，即是只不过我评论这个台这样。即係觉得好肉酸咁解啫，我由头到尾呢都冇话唔准，由到尾呢都话佢咁样唔 work， 由头到尾呢我只係觉得佢肉撚酸啫，就係咁简单啦。即係如果你觉得我话肉酸你都觉得好冒犯，或者你唔同意见呢，咁我哋大家傾下囉，继续。咁因为我觉得个空间就唔太多㗎啦，因为呢个完全係主观嘅感觉。而好彩刘人生呢，就你个 point 就我觉得 ok 囉，因为人就梗係鍾意听自己相对信嗰啲嘢嘅，呢个系人嘅缺点嚟嘅。咁至于阿 KY 讲嗰样嘢呢，系程度嘅问题囉，真系。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肉撚酸囉，即係你一個大家有一個道德嘅光環㗎嘛，因為聽網台即係大家即係呢個光環唔係好大，即係你同聽東莊西望同埋聽網台大家都有把尺，覺得聽呢兩樣嘢個分別有幾大嘅，咁你自己判斷啦呢啲。 加入產金，你認為品味降低是可以的？ 我認為品味降低的可以啦，咁唔同品味嘅人聽啲唔同台啫嘛，我就講緊我嘅睇法啫嘛，咁你繼續聽即係證明你覺得冇事咯，就係咁簡單啫嘛，所以都冇乜空間噶啦，都即係其實冇衝突添啊，簡直係。 他循和意思就是品味不影响道德记光环。 我就不认为不影响的。品味即意思就是这个品味里面包含很多东西的。即是靓不靓腊肠炒不炒、但是你那个贪方便而赚钱又不顾形象的那样东西真的影响到大家的使用和大家的公信力嘛。譬如为什么黄之锋会有咁多人会追捧佢，而系黄浩铭又冇咁多呢？咁你谂下个原因点解啦？点解老美男嗰啲形象又同阿吴文远又唔同呢？咁你又谂下点解咯？你话冇影响，你话冇就冇噶啦。咁有啲人觉得会有噶嘛？真系。OK， 呢边好似啲人瞓晒觉咯，咁不如呢，既然Facebook 都差唔多收都完晒，即係剩返廿人咋係嘛，咁 Facebook 都可以删咗先，兼夹呢而家 Facebook 呢都冇人入嚟啦已经。但係呢边都好多留言喎，原来。原来呢边都几有趣喎 ,sorry, I missed 咗添。分业话佢哋三个一尾喺度讲人是非无聊，你系咪讲紧咩星期二得道啊？定系唔知咩芒向报啊？唔知你讲，应该系啊，系冇错。威聪话芒向报啲算狗扫把，教主都收皮啦，佢唔会收皮嘅。曾经向探长提过芒向星期等名字，你话未听过，原来就系你啊 ，LF Chan。二话 YouTube 慢几秒，当向你 say hi 啦。哦，系咩 ？YouTube 慢几秒，网台连地产暗位都捞埋。Hello Timothy， 你好，呢位 Timothy 系边个咧？喺网上面识三个 Timothy， 但系咪其中一个咧？应该唔系啦，因为我未见过你。咁仲有阿 King Justin 话有冇咸湿嘅女教友噶？我谂咸湿嘅女教友实有嘅，咁但系好似冇出过事，因为女嘅识有男嘅，除咗印佣同埋菲佣之外，好似冇乜案例。而我记忆就系。因为呢个亦都系歧视一啲外佣啦，我觉得，即系佢强奸你个少主，同埋一个女教强奸你个仔咧，我谂两个嘅去到差馆个处理都唔同啊，我估系。哦，朱威啱啱下班啊 ，Hello 你好，阿陶台主持节目好听哦 ，OK， 包花生会唔会好啲啊？摆包花生啊，咁啊都啱个 theme 嘅，我觉得。威昌话我都好撚讨厌丧 B 条友，成日以为自己好多料爆，懒醒。咁廿几岁男人老狗把声鸡仔八婆，嗱你唔好咁样批评佢，我觉得把声系不可逆转嘅一个与生俱来嘅俾佢嘅嘢嚟噶嘛。咁中唔中意一件事嘅，咁你用啲形容词有啲冒犯性嘅，话男女嗰把声鸡仔声八婆咁样，系咪？咁我唔接受嘅呢、這个。 叫佢摆避孕套咯。哦，咁有啲节目个主题啱都得嘅，即系冇理由讲啊立法会嗰啲嘢，你又摆碌腊肠喺度噶嘛？真系神来之笔啊！真系，我读唔到啊！我只系逐提到阿黎柏琪讲嘅。 Optia 嘅成功完全系归功于 Jeremy Hammond James 为他们换咗主持就难 咁啦，冇错。 所以我只留个 FB page， 完全不忘换咗主持嘅 Optia 啦。 哦 ，OK， 系啦，换咗主持留晒啊，真系。 读得书多就好，你叻咩？ 阿朱威讲嘅，读得书多就好捻叻，佢捻字唔知讲唔到。 网台 sales 嘢当 sponsor 都冇可口 A。 嗯。 明日听星期二得到啦，除非你李南斯屈。 唔知咁啊咩？除非你是蓝丝哇 探长那次喝大了先上翻新台， 没错就是这样，半推半就又不可以说喝醉了先上的。 芒向真是很垃圾 哦，即总之呢那些我不知道是观念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台呢我见到就不开胃，原因呢就是可能我知道的来龙去脉啦。因为为什么会有个人力走出来呢？我最近听到的消息呢就是令我震惊。而那个人呢就讲到真的，而那个人他当时的知道这件事呢亦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呢，所以是很合情合理的。总之呢由社民连拆出来那些我都觉得笨柒的啦，即是那些都是拜偶像的人来的，即是不是真的民主的理念，即是社民连 Day One 那个理念不记得晒的，为了拜偶像走去分裂，为了拜偶像走去敌对回跟以前的党友，即是全部这些都是一些最劣质的集团的，即是玩弄民意玩弄一些群众的一些手段来的，好悲惨啊。 Striven, M-A-C-A-U, 花生台我只是听 MP3, 好少看视讯 ,Kai Chan 才哥做浩浩双双仲要卖埋广告甜，进界其实果次做乜突然上大军阀。 你讲晒到呢啲 ,M-A-C-A-U。Kai Chan 咧，咁系功利上去谂，是唐永嘢系我偶像，尹信宏你又啱，不如你帮黄浩明执下。 黄浩明，有时咧，你主动揾呢啲人去倾呢啲咧，佢会好尴尬嘅。嗱，老实讲啊，嗰阵时我帮阿胡瑞山。去参选，我帮佢影相同埋拍嗰条宣传片嘅时候咧，佢传闻咧佢好难搞嘅，因为女权分子咧，即系连加底毛都唔想睇嗰啲嚟嘅。咁同埋有个党友咧就专登同我讲：，哇，你大镬啊！呢镬真系好难搞啊，点搞到啊？你话咁，但系咧我都好惊咁熬底嘅。咁呢啲系一个 job 嚟嘅，我梗系会帮佢做啦，系咪？咁咧我同阿监制咧就费煞思量啦。咁佢又揾咗好多 reference 啊，我又諗到好多 idea 啊，咁呢就意图用一个 email 冇亲自见面，同埋用 WhatsApp 喺个 group 嗰度就俾一啲 reference 佢，喂不如你咁样扮啦，你呢个造型咁样啊。哇，咁但係呢估你都估唔到啊，即係以佢浪得虚名，唔係以佢嗰个声名浪藉对自己嘅造型嗰、那个坚嗰、那个坚决嘅程度呢，但竟然佢听晒我讲喎，即係完全係我指定嘅发型师佢都揾埋，咁我觉得好 impressive 啦呢单嘢，即係一个咁难搞嘅人，佢为咗选举，为咗个成个党嘅利益呢，就走去完全係接受晒我哋一个 professional 嘅建议呢，咁我都非常之欣慰，我都几欣赏佢嘅，即係牺牲咗自己啲家底毛啊大佬，即係啲唔係讲笑㗎嘛。 咁所以咧，我係覺得佢係一個好成功嘅，即係佢做一個成功領袖已經基本有嘅條件啦。我覺得呢個係咁好可惜，因為黨裡面就太複雜啦。而家又辭任咗工黨添啊，聽講咁啊，真係好失望啊，令到我即係唔係對個人失望啊，即係對政治圈都幾失望嘅呢啲嘢。聽講嘅內容都幾好笑啊，但我梗係唔會喺度講啦。但因為我唔知個真相係點樣，因為真相我聽過兩個版本嘅，咁同埋工黨我諗大家都冇乜興趣知啦，因為工黨唔係網台，兼夾胡瑞生嘅節目又大家唔係咁鍾意聽，因為收聽率好低嘅聽講，咁所以呢收聽率高呢就嗰啲嘢呢就係唔經證實啦、傳言啦、私怨啦，呢啲就令到刺激到大家嗰個好奇心嘅，反而一啲實幹嘅人呢，明明做咗好多嘢嘅，但佢唔係鍾意搞呢啲咁嘅 juicy 嘢呢，咁就會俾一啲朋友覺得佢哋係冇做過嘢嘅，超都即係會俾人誤解咗佢，因為低調而俾人誤解佢冇乜貢獻嘅，咁所以呢、這個就係個人民嘅質素嘅問題囉，我覺得呢啲就係、是。 韋信宏你又啱喎，不如你幫黃浩明執行。 我、哦、读咗呢、这个，啊，系读唔到下一个。呢、这个系点样读咧？呢、这个 Siri 唔喺度喎 ，Yao Xian Zhu 系咪大陆人啦、啊？用呢啲发音，你一定系广州人啦、啊。如果大陆嘅话，乜唔系 block 咗啦咩？而家 大家好，探长 ，Hello 你好， 刚刚 我系阿双， 我系阿双，刘仁生耶约斯恩叔好。耶约斯恩叔探长，请教下，移民泰国好唔好？泰国人歧视华人吗？小明坐火车拉上，刘仁生搵死人钱唔易，佢已经开始头晕。进界网台卖广告应该系老萧开始。搵信宏马时话 ，Eddie 瑞被乜人狗？耶约斯恩叔嗨，小明嗨。刘生、刘仁生也若施恩说到处扬回一样花，最紧要系你自己心情。Kai Chen X D Clairel 呢 D 党派之争，拉派打一派，土共常用，当时芒果落力推动，后期大家都应知被玩。Steven M A C A U 依家退咗工党，唔知佢去咗边。史唐哈哈。快必都有爆过，画上选举论坛企响山者隔离，见到佢加拿大客军韦信旺 message retracted， 韦信旺两个版本讲晒，我哋一齐分析流。 切，梗系唔讲啦，啲秘密嚟噶嘛。 Steven McCurdy Sir 被汪向报搞咯，进界探长早段冇听，会唔会出泰国旅行片？ 出咗啦，就系得个28秒噶咋。因为泰国熟口熟面呢，同埋我都唔係觉得好新鲜呢，咁所以又冇专登拍片囉。同埋今次又坚气呢，因为经过上次呢我太辛苦啦要拍片，咁所以呢兼夹泰国又冇咩好特别嘅大家未见过嘢。咁虽然大家都成日见过京都㗎啦，但我真係大乡里囉，我真係未见过咁大嘅木建筑囉，从来都。所以我会拍囉京都。 Jack Music MB邓无色 Wansom 芒向报攻击 Eddie。 哦，系啊 ，Eddie Sir 又薄皮一啲嘅，即系你咁大个人啊，惊佢啲咩啫？系咪先？咁叻极咪喺个键盘嗰度打嚟打去，即系我真系完全唔射啊呢啲。咁仲有咧，嗱，复翻大家先啦。咁啊 ，Clara L， 咁你讲得好啱啦，拉派打一派，呢完全系文革嘅色彩，即系无论官方即系讲港共政權同埋一啲資深嘅網台或者政即係講緊幾大撚人呢，都係不停咁用呢啲咁嘅方法去做一啲拉一派打一派啦，即係好憐憫嗰邊都係㗎，即係無端端做咩要欺凌嗰啲僆仔啫，係咪先？即係佢唔俾面，你就代表唔俾面成個網台界，我真係好荒謬啊呢個。仲有阿湘移民泰国，我真系唔知点移民噶， 好似要好多钱嘅，但系退休咧就唔同啦。退休咧好似几廿万就得噶啦。咁你存喺嗰度咧，你就可以有个退休嘅特别嘅证件，咁又可以喺嗰度退休咯。咁但系又唔准做工咯。咁你话泰国人歧视华人吗？其实咧，中国未开放之前咧，系完全唔会有听闻过泰国人歧视华人嘅。咁啊，至于点解咧，就仲唔使讲嘅咩？因为大陆人一声名浪藉噶嘛。自从佢勃起来之后咧，咁咧就咩都认为用钱可以解决到嘅时候咧，就加上佢哋嗰种傲慢，即系我当然我唔会觉得每个大陆人都系咁啦，但系即系多一个都系多噶嘛。咁嗰啲声名浪藉嘅消息或者片段，我谂你都睇过噶啦。咁好难唔令到泰国人都憎华人噶，真系。咁识得分香港人嘅人就当然唔会歧视啦。咁但系歧视你嗰啲咧，都一定系以为你系大陆人咯。即系讲晒啦，因为我真系有问嗰啲人噶，你究竟识唔识得分大陆人同埋香港人嘅咧？咁咧我问过两三个咧，佢都话香港人就认得出。但大陸人和台灣人就真的認不出啦，咁講，即係嗰啲係唔識英文，唔係唔識中文嘅泰國人啦，講緊，咁所以呢個就係客觀嘅現實，即係冇存在歧視嘅，因為佢哋都係咁樣講。 俊介克錦少。Steven M A C A U 屌佢港台商同学新俾中共利友嘅观点，我咪咁先入去挑芒向报。Steven Macarudis 反而都无理过芒向，也有使用是公开的翻墙软件都 block 晒了。这个翻墙软件我向私人买的，这个都 block 的话，我就只能够看优酷了。 哇 ！Steven M A C A U 泰国人几好噶，我细佬条女系中泰混血。 哦，乜啊？逐个讲先。阿双乜翻墙软件可以向私人买噶？即系干自己 program 咁样啊？即系自己改嗰啲嘢咁样俾你装，哇，都几惨噶。咁咧，泰国人几好啊？系啊，冇错啊，因为泰国人咧，佢嗰种尊重人嗰个态度咧，系同我哋本地，即系我哋香港人系唔同嘅，尤其是中国人添啦。因为佢哋即系首先互相尊重咗先，先至再讲第啲嘢嘅。因为佢哋惯咗见到咩都咁样噶嘛。尤其是我真系及女嘅，去到边度都及噶嘛。我见到啲靓女咧，行过洗音 center， 穿去四面佛嗰条天桥咧，咁路边都有几个四面佛噶嘛。我见到个靓女，佢唔系做俾人睇嘅，就系真心嘅，即系行过嗰度又咁样拜一拜咁样，行过呢度又祈一祈祷咁样，即系觉得佢哋有呢个举动咧，即系其实证明咗佢系。佢中意嘅会好尊重咯，即系而佢又唔会去挑起仇恶、仇恨啊咁嗰啲嘢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应该向泰国人学习嘅，即系唔系叫你系唔系见到人都咁。咁但系嗰种态度咧，即系你会令到即系有真正嘅和谐出现咯。咁唔通叫你对李慧琼都咁咩？对李慧琼咁样啦，系咪先？咁即系我觉得普通朋友啊，同埋大家有冇咩过节，又冇咩？即系就算有啲你可能系行家啊，或者系一啲你天生本来大家冇乜仇怨，但系有啲距离嘅人，你都用一个尊重嘅态度咧，咁样我觉得成个世界都唔同晒嘅。但系你同中国人讲呢啲就嘥气啦，因为杀你同埋俾钱你使嗰个人系同一个人嚟噶嘛。因为尤其是一啲光烈啲嘅中国民族啦，同你 friend 嗰阵咧。即系你见黄宗文就知啊，即系同你 friend 或者利用到你嗰阵咧，哇就揽头揽颈啊，系咁出几集嚟赞嗰个人啊，出文啊，但系同你有仇嘅时候咧，就个个都反骨仔啊，就闹到嗰啲措辞啊，好严重啊，即系十恶不赦咁样嘅，系同一个人嚟嘅，咁呢个咪就系嗰种功利主义产生咗呢啲咁嘅现象咯，咁我泰国人呢方面就冇咁严重嘅。咁泰国啲嘢好食啦，因为泰国啲肉类其实好食过五丰行嘅，我觉得可能落都冇咁多药啊佢面，因为我哋呢个香港食嗰啲肉咧，嗰啲你系感觉都系催生得好快嘅， 逢亲啲肉咧催生得快咧，啲动物咧，你就系冇嗰种肉味嘅，就好似得个 texture， 但系就冇一个鲜味。唔知系咪我哋食紧药嗰啲味咧？其实呢啲系，我都唔敢讲，因为我咧自细嘅哮喘好严重嘅，咁但系而家哮喘好翻晒咧，我谂我因为长期食五丰行供应俾香港啲药咧，连哮喘都好翻嘅。咁但系个肾就好好伤噶嘛，你成日食呢啲药落去，同埋影响你嘅免疫力噶嘛。 全力冲我的翻墙线路是自己搭的， 咁聪明嘅， 尽介个人经验。外游时你讲国语，自称台湾人或中国人，面口系唔同的。 哦，咁样噶，因为我就绝对唔会讲国语嘅，就算嗰啲泰国人谢谢光年咁，我都同佢讲，我都同佢讲广东话啦。因为反正你都唔识听噶咯，你就系识嗰几句啫嘛。咁我讲唔该咁样。咁可能下次识得分咧，谢谢同唔该就识得分噶嘛。咁所以咧，呢、这个都系我系长期要咁样保持住咧态度咧，嚟再扩展翻香港人嗰种身份认同咯。可以，我认为系咁。哇，点解 Facebook 嗰几个人咧，都系仲系保持住廿二个嘅，冇走过啊？定系瞓着咗咧？哇，而家点几噶啦？真系要撇啦，对唔住，噏埋其他啲人先。卡卡 Dream，Hello， 好耐冇见啦，欢迎你啊！你都唔入我 Facebook， 唔系你唔听我 live 噶啦，从来都今次咧就试下 live 啦，喺 Facebook 度。咁呢度真朋友，实体朋友嚟嘅。咁啊 ，GY 赞成啲咩咧？你又冇写到 complete sentence， 所以真系唔知你讲乜啦。因为我又 miss 咗好多嘢啦。 我去过一次星期二得到个网聚，班人真系好七，突然觉得自己精神。几劣劲，变咗超人，仲俾班信徒叫我开咪。 哦，你系主持之一定系点？跟住 L F 就话 村长似邻家男孩。 我接触到嘅村长咧，佢对公众同埋真正倾偈咧，个眼神系两个眼神嚟嘅。我唔知点形容啊，即系总之佢对住公众系有另外一个。呢、这个样对于我有另一个样嘅，咁我唔系恶言啊，即系我唔系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即系我觉得咧有啲细路咧对住啲同辈咧佢系成熟啲嘅，对住阿妈老豆咧就讲 B B 话嘅，唔知你识唔识呢啲人咧？我觉得阿明就类似呢啲，即系佢好适应对方而改变自己个面口嗰啲人嚟嘅。 未瞓。 哦。咁啊，朱唔系主持啦，系咩咧？点解会叫你上去做节目咧？系咪因为你讲咗有见地咧？嗱，我见到呢边花生台咧，除咗卡卡 Dream 系新嚟之外咧，都冇咩新嘅进账啦。咁所以咧，我谂大家都差唔多攰噶啦。 我只系好闷，走去食翻餐，见下人。 哦，明白。喂，咁听晚咧，话时话有冇人去花生个网除咗筲箕湾咧？因为佢好近我屋企啊。咁所以呢我就会参与啦。咁但我就未同金英讲，因为呢金英漏我哋问我去唔去。咁原本我係睇 Cotton Flap 嘅。咁但我同阿监制分道扬镳啦，听日都要报返名啦。咁啊去见下面啦。我都几厚面皮嘅有时。 Air Force I Force 溫蟹泰国啲豬肉好食好多。无阵臭味，全力唱公共的翻墙线路太多人使用、 嗯， 很容易引起政府防火墙关注。 明白。 Steven M A C A U 大陆老依家自命自己看透世事，总之唔好喺我面前扮清高。全世界天下乌鸦一样黑，所以咩民主也都系一样。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嘅，唔系咩民主都一样嘅，我觉得。 全力唱泰国讲潮州话都喎， 系咪噶？ 成堂听晚食炸鸡食得开心啲， 系啊，我净系食到炸鸡啊，其他嗰啲都系粉啊粉啊粉啊粉啊包啊包啊 pizza pizza pizza pizza， 全部唔食得，我净系食到炸鸡，咁都冇所谓啦，即系自在见下面嘅啫，食嘢好闲啫，好低层次啊对食嘢，即系如果食嘢摆到好高嗰啲咧，就应该食听嗰节目可以买榴莲同埋腊肠嘅，即系冇冲突嘅。OK， 咁啊交代一下先啦，因为呢我近来真係相对比较忙呢，咁我啲开箱文呢我都未得人拍啦，咁最尾一个呢就係、 就係、是、Noctec 啫。咁但係咧，嗰啲天外有天咧，我竟然我唔記得咗 upload 上去 Facebook， 但係我喺 YouTube 咧就有 upload 嘅。咁咧，所以咧，與其我唔 upload 上去 Facebook 咧，都冇人追咧，即係冇人問我啊，點解冇阿肥文聽㗎咁樣？咁咧我就唔 upload 得啦，費曬時間啦，因為即係可聽可唔聽嘅話，咁我無謂即係自己喺度鳩做呢啲嘢啦，得閒先做啦。咁所以啊，就唔係冇人問嘅，都有一位新嘅網友咧就問我啊，肥文究竟自己有冇網頁㗎？有冇教人講音響㗎咁樣？咁啊，肥文真係冇做呢啲嘢嘅，咁啊，所有都奉獻曬俾我《天外有天》個節目㗎啦。咁但係既然大家又唔好即係冇咗都得，又唔好割眼，又冇人問，又冇人追嘅話咧。咁我就焗住得閒先做啦，即係唔使咁上心嘅，即係我都係睇大家眉頭眼額去做嘢嘅。即係假如到有一日連九七廿四都冇人問咧，咁我就可以悶鍋啦，係咪？因為始終即係大部分人中意聽嗰啲網台是非，我又提供唔到嘅時候咧，就盞嘥大家嘅時間去關注嘅啫。 Steven M A C A U， 我话大陆佬系咁话，我都 keep 住有听天外有天。 哦，多谢你啊，阿哥，好得意嘅，有时候讲开个话题，嗰啲人先答一句咁样，咁即系证明都有好多人都系CD-ROM 啦。OK， 好，咁我首先翻去，哇，好乱啊，因为两边都齐开咧。好，翻返去 OBS 嗰度先，而家应该系 delay 得好劲噶啦。我见到仲有人搭爹喎，想点？问又俾你话传播负能量啊？问乜嘢啊？我唔好明你讲乜喎，阿狗。咩意思啊？问又俾你话全负能量冇啊？阿 Quark Bennett， 我哋系 CD-ROM， 喂，不如 CD-ROM 一齐举手啊！咁我就知道有几多 CD-ROM 啦、啊，跟住咧就瞓得好啲啊！知道有好多人系 CD-ROM 嘅话，咁如果冇咧，俾五分钟大家，咁啊收皮。因为咧讲下。我嚟緊呢呢个礼拜忙到呕血啦，包保。原因就係呢，我去咗几日旅行呢，就开始有囤积嘅现象啦。因为答应咗人嘅嘢要返到香港先做到。我喺泰国带咗个电脑去呢，但有啲嘢都做唔到嘅。因为我唔可以带晒 hard disk 去，所以呢要今晚就开始开工，听日就要拍返啲 product， 跟住夜晚就要剪多条片，后日就要再 present。哇，烦到呕，咁听晚仲要去网聚，好彩咁近啫。真系有人复嘅，Wing Lee， 我系咪识你噶？你系女仔嚟噶嘛？系咪 ，Wing Lee？我好似喺花生台几年前嘅网聚识你㗎嘛，係咪？你係咪嗰位 wing 啊？係靚女嚟㗎嘛，係咪 ？ARGOCD 進階探長呢排有乜工作 ？Terence Wong 咩叫做 CD？ 卡一唱讲过嘢唔算。Paco Choi Drum W L N G A Drum 加 W L N G L L 加一 Stephen Mecca U C Drum。 Chinese Chung 探長最近有冇 camera 推介下？要睇即細，想要即可以拍運動又可以當 webcam 使用的 W L N G Uno W L N G L L 男 W L N G L L 搞錯咗 W L G L L 新聽眾。 哦 ，OK。 玩心 One Big Room 出咗声咪唔系 C D Room 楼 Clara L C D Room 等于只听节目收料，从不发表意见。 系啊，有人帮你答咗啦，八爪鱼，即系 Read Only Memory 嗰、那個 ROM 啊嘛 ，CD 係點解我唔知道？即係總之我知道係從來齋睇唔留言嗰啲咧，就叫 CD-ROM 咯。呢、這個高登畫嚟嘅。 熊熊探長點睇 Cannonball G1XMKIIIAPSC 蝙蝠彈光圈燈 F2.8-5.6？ 嗱，你問我 Canon 係唔公平嘅，因為我覺得 Canon 呢間公司真係混撚吉嘅，真係。即係出極嗰啲嘢咧，都係食老本嘅。即係人哋全世界都行緊嗰啲嘢咧，佢偏偏唔行嘅。咁最好笑咧就係 Canon 嗰啲擁趸咧，即係用開 5D Mark IV 啊、Mark III 啊、Mark II 啊嗰啲咧，就成日都即係當人哋發展到另外一個階段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咧 Pro 機就唔應該跟佢嘅。例如 Flipmon 啦，咁今次又出咯，人哋出咗成五六年 Flipmon， 佢而家先有 Flipmon 啦，同埋反光鏡咧。大把人證明嘅反光鏡冇都得噶嘛，事實上即係為咗嗰啲舊嘅 market 嗰啲人咧，就死都扮嘢整個反光鏡，根本佢就不思進取，根本就食老本。咁而家咪終於出咗啲無反嘅相機咯，因為反光鏡你出到好高科技，哇一秒就唔知幾多張，佢始終都有機械運動，佢始終個成本都好高，但係對你影嘅相係完全係毫無 benefit 嘅，原因就係咧，啲人死都要保留啊，話個 eyepiece 咧一定係要optical 先至得嘅。我又唔知個分別幾大啦。佢哋話咧個眼嗰個 piece 如果係電子嘅話咧，同個現實咧有 delay 嘅，呢個係事實。但係一早已經有人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就我影嘅時候，個 RAM 已經 capture 咗之前嗰格，你 deja vu 咁樣太複雜啊！即係話咧。你話你個 judgement， 你眼見到撳嗰下，你已經遲咗啦，因為你睇嘅嘢遲咗嘛，係咪？咁但係我又想知道你隻眼睇到嘅嘢同埋你手指嘅協調嗰個秒數有幾多咧？唔知遲咗幾多咧？究竟你係用個原理嚟解釋咗嗰個反光鏡要保留嗰個理由喎？但係呢個簡直係荒謬嘅。我哋頭先講 deja vu 嗰樣嘢就係話咧 ，Panasonic 一早已經有 cam 咧，就可以。你未按掣，佢已經幫你影住一個 loop， 一個循環嘅一個 memory， 已經記住你影緊嗰啲嘢。當你按嘅時候咧，佢再 back 翻一張嘅時候，係咪快過你塊反光鏡見到嘅嘢先？咁但係我哋完全係唔知道呢個世界有啲咁嘅科技嘅。咁咧嗰啲買咗一部好笨柒嘅相機咧，好貴咧，就一定咧唔知連個官方嗰個網咧都冇話俾你聽，佢哋認為係咁嘅。咁嗰啲用家咧自己自圓其説咧，就諗一個理由。Pro 嘅機先至唔會用啲 Flipmon 啊！我聽過無數咁多用 Canon 嘅人都咁講啊。Pro 嘅機咧係唔會有呢、這個無反嘅，因為咧咁，而 Official 係唔會咁講嘅。只不過咧呃到你啊嘛，我 marketing 好多錢就呃到好多傻仔去買啊嘛，就係、是、造成今日嗰個現象咯。即係你俾 Sony 取替係正常，因為唔係人人都俾你困到啦嘛已經。咁所以咧 Sony。是一个最进取的品牌来的今时今日即是去到一个 professional 那级。但 Sony 可惜的地方呢就是镜头相对呢比较少即是没有 Canon 那个海量那么多人出给他的掹或者他自己本身那么多镜头。所以呢影相的朋友呢你见到人家有那么多镜头是不是一定要买呢我觉得是错的。因为你自己喜欢什么镜头你用开什么镜头即是你用开什么 range 是方便到你而你影些不同的东西。亦都用啲唔同嘅鏡頭，所以咧嗰、那個鏡頭界裏面有好多鏡頭都好啦，咁都未必關你事嘅其實。咁你揀啱一支你自己啱用嘅，唔好慳，唔好貪平。就算你買一支好 full range 嘅、好 full range 嘅一支鏡去旅行鏡啦，譬如例如28-70幾嗰啲，即係由一個 full shot 至到一個人像鏡，最普遍呢啲鏡啦，即係啲 kit 鏡一定係出呢個 range 噶啦。咁就盡量買啲大光圈嘅，咁你就有排唔使換鏡啦。例如，即係唔好你問我唔公平嘅，因為我從來都唔用 full frame 嘅，即係我係用過都怕，因為咁我用 M43 嘅，咁有好多人話 M43 唔影到相添，咁但係而家出部 出部 G9 勁到不得了嘅，咁所以咧呢啲你問我咩相機係唔公平嘅，即係我絕對唔會俾到一個你中意嘅答案嘅，因為我試過無數咁多次咧，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問我，我真心就真係傻啦，真係即係認真辨輸啦。咁佢都係買翻 Canon 嘅最尾，咁而家都係買翻 Sony 嘅。咁所以你問我嘥嘢嘅，咁我唔會答你啲問題嘅。咁我只會喺我嘅開箱文嗰度，我講出 个利个益处或者个唔好处，大家自己分析咯。即系你都系用自己嗰个方便去谂下你买咩啦。譬如有好多人讲唔出口嘅，其实我买个相机原来虚荣嘅，拎咗出嚟啊，大家唔使讲就知道 professional 啦，就知道佢好嘢啦。咁你講明咪得囉，咁你咪買 Sony 囉，或者買 Canon 囉。咁但係又唔係喎，我又要運動喎，又要快喎，又要呢樣喎，又要啲鏡頭多喎咁樣。咁我真正同佢研究，喂，如果你想好 detail 嘅，想紋相嘅，想啲質素好嘅，你又唔介意佢好慢嘅，咁我梗係叫你買 Sigma 啦，係咪？但係我叫咗十個人買 Sigma， 一個都冇人買㗎喎，真係好笑㗎喎。咁我識一個人買，就買嚟炒啦，唔知點解。咁所以呢，即係我觉得问我係唔公平嘅，所以唔好再问啦吓。 WLNGLL 万鬼听起。 哦、oh, ,ok。 王多谢各位嘅解释，我又明白多一样嘢。WLNGLL 小厅直播 ,Training a Chun 探长讲咗 Nikon 筒执得未？ 啊真係执啊 ,CD room 等于 reactively。C D room rentable 等于 redent right。C M C D 男性留人生呢个学到嘢、 啊， 多谢分享。 哦，我咪 Sony 咩 ？Nikon 就周立华，我早排收风就系话佢唔知改组定咩、哦，真系惨啊！我第一部相，我第二部相机就系 Nikon 啦。 Raymond 唱其实 Sony 部 A 七 R 三嘅 E V F 已经可以做到同步禁制。Training a Chun 色码 系好嘢咩嘅？ 嗰个 EVF 咧，即系 Electronic View Finder 咧，佢嗰个 delay 根本你人嘅眼由你嘅手到个脑都冇咁快，你 detect 唔到噶嘛。但系嗰啲死都要话反光镜好有用嗰啲人咧，就是、因为咁样嘥咗成万蚊走去买呢样嘢咧，即系我唔话你笨柒都冇天理啦，系咪先？咁仲有就系话，不过 Nikon 呢个消息太震惊啦。 尹上翁有兴趣可睇翻探长重温嘅畅谈摄影。 哇，尹上翁，你话畅谈摄影就阴功咯。我 hold 咗咁耐咧，都系得两位数嘅收视率啫。咁所以咧，有时啲嘢咧，即系可能一个人问相机咧，其实系万中无一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唔使因为咁样觉得好气馁嘅。原因咧 ，VOTV 咧，即系 VIU VOTV。就鼓励，唔系即系就说明咗一个真相咧。因为我近来就睇翻 ViuTV 嗰啲节目咧，我见到好多拍得好靓、好有心制作嘅节目咧，死得好惨啊！即系个收视率好低嘅，同埋连话题性都冇啊。咁我觉得，哇！人哋出咁多钱去拍啲咁好嘅嘢，都唔能够动摇到啲电视观众嘅时候，喂，我其实已经好感恩噶啦。即系话。即系喐啲都有一千人睇我个节目，一千咁样，甚至乎我喺街度出200日街撞到一个人听到认得我把声，即系我已经好满足噶啦，其实已经咁啊，即系我又唔系要迷惑到啲观众帮我买我啲产品咁样，我已经即系如果冇呢个动机嚟讲咧，其实我过得好舒服噶啦，已经即系做节目又可以令到我管理到我个情绪，即系能够令到我平时。即係啲唔開心嘅嘢比較少啲啊，即係諗通咗。咁好多謝大家陪我癲啦，咁樣即係講收工收皮，收咗咁耐都大家都唔捨得走嘅話，咁我都多謝，即係好感恩，好珍惜呢啲咁嘅聽眾㗎啦都。 Terence One 勸佢放棄 consumer 廠借。 哦。 市堂早前睇新聞係話你捐執大陸廠債喎。 哦，好啊。 LKK 唔係阿子，是關閉中國生 產線。哦，咁都冇咁驚。 長我學生時代冇乜錢，色碼係性價比好高嘅選擇。 近來色碼啲鏡又靚到你唔信啊！ 行红力跟出咗部无反 Nikon 一系列蚀咗劲多钱。 其实一系列呢我都非常之欣赏嘅。因为佢个 design 就好靓嘅白色嗰部尤其是。又细部啦。但是呢用佢 marketing 嘅计算错晒。因为 Nikon 就出咗 full frame 㗎嘛。你调返转头呢就算你部嘢几好都冇用。因为佢即估唔到嗰啲受众呢咁迷即係对 full frame 嗰个迷思啊，即係所以 即系其实抵佢死嘅，即系计错晒数。即系嗱，头先阿 Vincent 咧就提翻我个畅谈摄影咧，即系嗰样嘢我唔喺度再多讲啦，因为我用翻我曾经由analog 变到 digital 嗰个经验咧，我就摸清楚 Canon 一间系咩厂咯，即系不思进取个程度咧系恐怖到咧你唔信嘅，本身系咁渣嘅厂应该会执笠噶嘛，系咪？即系应该会受人唾弃噶嘛，系咪？而佢唔受人唾弃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有好多接受到佢嘅缺点嘅用家，自圆其说地觉得应该唔会咁嘅，即系用自己嘅身体去就咗个 product，因为佢嘅 marketing 去用嘅钱系好多嘅，咁所以即系正如我信错热狗今日濑咗嘢咧，佢唔会话自己笨柒噶嘛，即系一样嘅啫，其实，所以人就应该不停咁样反省，同埋不停咁样研究，或者接受现实，去再有一个 judgement 嘅，就唔应该盲信一个牌子或者盲信一个人嘅。即系我觉得处理任何事都系咁样嘅，应该咁，所以就唔会因为你嘅平庸而令到嗰啲邪魔，即系嗰啲作恶嘅人更加多重机会揾你笨啊嘛。即系呢个就系好简单嘅道理，但系虽然好简单，但好多人咧都系贪方便。或者懒去放弃晒呢啲咁嘅机会。 尽戒一星期一日，一班友叫下水，系正地。 叫 多 水 谢探长提出呢个平台， 啊！ 你 唔 使 系 唔止相机，我公司部 Canon 打印机都好鬼 啲 麻烦。 driver 任意 咋？ LNGLL，哈哈哈，咁俾二六 K 喎。 哦，你受咪得咯？有啲人都唔谂就话挑，比喻不伦，但系佢又。讲唔出咩点噶嘛，有时 Raymond Chung 食物唯一问题系唔可以喺低光环境下发挥佢应有嘅功力。 系啊，呢、這个真系一个好大嘅缺点。咁逢亲每个品牌每个 design 之间都有佢嘅长短处嘅。咁但系 Sigma 咧，我俾佢嗰种 detail 嘅分解解像能力咧所吸引咗，因为我觉得呢样系最紧要嘅，差唔多。即系你高唔高光，低唔即系低光又点样？你唔系 all the way 都系喺低光嘅时候影嘅时候，咁咪 OK 咯。咁兼夹而家 Sigma 出咗部SD Quadra 咧，佢可以用到啲1.4嘅镜头，同以前我部细嘅已经好唔同啦，即系大咗成2级光圈咧。所以我觉得，哦，如果好冲动嘅话咧，我下一步一定会买Sigma 嘅 SD Quadra 咯。虽然出咗成年几噶啦。咁但系我始终都系，因为冇实情嘅需要啊，因为而家真系见钱开眼嘅，即系嗰个要买嘅嘢，如果唔系有个 job 真系赚得翻佢嘅咧，我几乎唔买嘅，咁所以得个恨字咯。咁我觉得都系近年都识得，即系学识咗一样嘢，就系将你嘅欲望压抑。咁可能年纪越嚟大，中年危机底下，需要学嘅就要学啦，因为你唔系好似以前咁样。你可以两人瞓噶嘛？咁所以如果我今日有咁嘅魄力咧，我可能会赚多啲钱，咁啊买好多呢啲嘢玩都唔定。咁所以睇下有冇一个 job 系可以能够令到我好有理由买翻一啲咁嘅相机啦，因为我都好想啊。咁所以系咯，呢、这个就系我嘅取舍啦。今时今日。 Raymond Chung Sigma et Quattro H 好 D。 系。冇错，啊呢边又有人留言嘅，哦好似讲咗，喂好啊，咁啊真系要收档啦，即系既然大家 CD-ROM 都举埋手啦，仲想点啫？好，咁啊下个礼拜见啦，咁啊希望唔使甩底啦，因为虽然都系做，但我都坚持翻星期四要同大家见下面嘅。好，首先去咗片先，拜拜。嗱，首先同呢个 YouTube 嘅朋友拜拜先。 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wo 立场。